访问嘅时候话，假如修宪公投不获通过，根据佢嘅经验，官员喺一至两年之后会开始将视线转移到寻找继任人方面。佢呼吁官员唔应该忽略正常工作。佢话修宪绝对正确，因为现行宪法系喺特殊时期通过。目前国内政局稳定，但仍然有包括主权在内的问题要处理。普京今年初提出修宪，国家杜马二读修宪草案的时候，加入允许现任总统再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内容，引起外界关注。因为按目前宪法，普京到时是无法参选。草案先后获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和地方议会通过，亦都得到宪法法院的合宪确认。根据普京签署的命令，俄罗斯将会在下个月1号就修宪草案举行全民投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本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但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哋成日要求小朋友应承我哋好多嘢。但是其实大人是不是可以加啲童心，应承小朋友进入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想法，关心他们的感受呢？小朋友的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们试下跟他们多啲讨论，说不定会有新的启发。跟儿童事务委员会一起为小朋友打打气啦！ 童声童气创未来。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上嘅六点零八分啊，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喺星期一嘅早上啊，继续咧都有白全浩喺直播室入边啦，陪住你哋。啊，今日已经嚟到2020年嘅6月22号啦，咁啊，星期一嘅一个早上嚟嘅。咁啊，闰四月方面咧，咁啊，当然啦，闰四月咧就系、是、呢、這个今日唔系咯，22号咧就系呢个五月咯，农历嘅五月。初二啊吓，咁啊日历都系咁写嘅，咁啊又好快脆咧啊，去到唔同嘅日子啦吓。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0%嘅。各位听众早晨啦、 啊，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成日都话吓呢段时间受到疫情所困，大家咧都去唔到旅行，成日都想去啲好远嘅地方。但有人曾经咁谂过，佢话最远嘅地方、最远嘅旅行系边一度呢？就系从自己嘅身体去到自己嘅心，系从一个人嘅心去到另外一个人嘅心。去到欣赏人哋嘅所有嘢，去到欣赏人哋嘅优点，好似我哋睇风景一样。坚强唔系面对悲伤不流一滴嘅眼泪，坚强系擦干我哋嘅眼泪之后，微笑面对以后嘅生活。今日我哋未必能够用飞机啊，周围去唔同嘅地方嗰度旅行，但系我哋。日常的生活入面会不会都有很多的机会时间拨出来是用来给自己用心去到人家的心入面做一个的旅行呢？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远和近都是在乎我们到底自己怎样去到决定。用什么的方式去到同人嘅心去到做连结，朝早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发现个地下都湿湿地啊，可能都会有啲地方有啲微雨。各位听众早晨。 歌唱，献出一点真挚。 一首歌曲嚟自 Beyond， 交织千个心。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先同听众一齐睇睇先。市区最高嘅气温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日都系热噶啦。吹和缓嘅西南风，咁啊，展望部分今日星期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局部地区都系有骤雨。咁但系本周中期风势咧就颇大，骤雨咧咁啊话到啊稍为咧增多。骤雨稍微增多就是怎样呢？现在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0%。今天星期大家相信就会将那个焦点放了在过一公众假期端午节，在今个星期四呢就是端午节了。天文台的九天天气预告都会预告了星期四6月25号的时候就说到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是有雷暴这样说的。咁啊，到时睇下系咪会有少少嘅变改。朝头早咧都系好多龙舟比赛嘅一啲嘅时间嚟，有雷暴咧可能都有啲麻烦啊吓。不过唔紧要，相信咧天公系会做美噶。好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继续咧睇下神光第一线嘅神光百科有啲乜嘢咧，同听众睇睇先。揭啊！揭到就沙田區喎，是啲乜嘢嚟嘅咧？沙田區咧有一條嘅河，大家一講就知啦，城門河。城門河咧可以話咧就係載滿住香港人嘅情懷，每日咧都有好多人喺城門河兩旁咧就係緩步跑啊、踩單車、影下相或者睇下雀仔嘅。事實上啊，城門河嘅河道咧就係人工去到開拓噶。城門河歷史上面就要追溯到咧就1970年啦。咁当其时港英政府决定发展沙田成为新市镇，於是从狮子桥附近嘅位置开始，咁沿海展开大規模嘅填海工程，将原来嘅城门水塘疏到口嘅沙田海改成呢就係而家北直嘅一条嘅河道喎，再伸延至到呢就係大水坑，并且呢正式命名为城门河，又称之为呢就係城门河道。成条嘅城门河长大概咧就系7公里，阔咧就系200米噶。不过喺80年代，城门河咧其实都曾经出现过一啲小插曲噶，就系曾经咧就出现一啲严重污染嘅问题。咁以前细个咧，我曾经都住过沙田区啦。哇，行过嗰条以前嘅城门河咧，真系要揞住个鼻停止呼吸先至得噶。所以以前呢啲文献都话大家呢都会叫做臭河嘅。好彩其后呢港英政府嘅积极呢就作出好多唔同嘅改善。例如呢就係将污水先排放至到沙田嘅污水处理厂，然后呢进行咗处理啦。咁托建香港体育学院旁边嘅支流啦，禁止废水呢就直接流入河道等等嘅工程。於是乎呢城门河先至呢就係出现到今天我哋见到嘅呢一种嘅媚态啊，咁所以咧，我哋叫做城门河啊，都唔系一朝一夕咧，去到今时今日咁嘅样啊，经过咗好多人咧努力之后啊，先至咧可以有今天嘅一个咁靓嘅样貌嘅。咁所以如果我哋而家喺城门河侧边咧，就系欣赏嘅时候啦，都要咧就系存有一啲哇，真系感恩嘅心啊！城门河咧喺市中心沙田市中心附近咧，仲有一条叫桥，叫沥源桥。呢条桥咧有唔少人经过。咁啊，对岸嘅民众咧，即系两旁嘅民众都会咧就系可能买完餸啊，走嚟走去，咁啊都系用呢一条桥去到咧就系作为跨过城门河噶。咁喺历史入边，虽然就唔系话好大嘅一个长远嘅历史啦，咁但系城门河咧都可以话见证住咧香港嘅一个重要嘅发展噶。咁啊，下次咧行过城门河嘅时间，不妨咧细心欣赏下城门河上边可能有啲嘅雀鸟，或者有阵时咧我自己喺城门河附近跑步嘅时候啦，都会见到咧就系、有啲鱼咧弹下弹下弹埋上嚟嘅，其实咧都几减压噶。 果有人同你一齐喺城门河嘅两边欣赏下嘅河景嘅话，都系一件好事。 共六岁所爱，从未太尽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人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奔波将某人的优点淡化糟蹋？难道你想和谁骑白马？还是有堡垒才承认他？ 首位作品南昌街王子。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我有正能量呢，其实有时候我们都需要留意住身边很多的、叫做健康的环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的、哦啊、健康的环境对我们当然有正面的影响啦。不过呢，端午节就快到了，在夏天的时间很多人都会为了防蚊就点这些叫做蚊香的、哦啊、有专门研究有害气体的、理工大学、教授就提醒了、啊、原来用蚊香的时间呢，随时呢杀蚊啊，哎呀，一个唔觉影响埋自己嘅健康噶、哦，容易吸入咧就一啲化学物品啊，可以话得不偿失噶。你又可能谂住赶走啲蚊啊，其实赶走埋自己嘅健康。啊，点蚊香嘅时间咧，容易咧就系、是、释放一啲有害嘅气体。咁如果屋企咧就系唔通风嘅话啦，随时咧就影响自己嘅好多嘅化学剂，影响埋自己嘅身体添啊。 食环署喺6月16号啦，咁之前嘅时间咧，曾经公布过咧就系百蚊伊蚊嘅一啲指数嘅。五月份嘅指数咧就系、五月份嘅指数由4月份嘅 4.7 啊上升至到10啊，反映全港百蚊伊蚊咧滋生嘅情况普遍嘅。咁其中咧，无论马湾西贡、丽景同埋沙田东嘅有蚊指数咧，都系高于20嘅。咁所以大家咧真系要留意住呢一个蚊啊吓。咁如果你话真系用蚊香嘅时候，可以点样做呢？可以咧就喺一啲叫做通风嘅地方，嗰阵先至咧就系使用呢啲嘅蚊香嘅。如果系一啲叫做狭窄嘅环境啊，唔通风嘅地方就千祈唔好用啦。仲有咧就系嗰啲我谂住成日清洁屋企啦，1:99啊，咁啊嗰啲嘅叫做稀释嘅叫做漂白水啦，都要咧就系真系喺一啲通风嘅环境啊，先至咧就系好使用。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叫做灭蚊啊。清洁啊，容易灭埋自己健康啊！无常世，无办法，以一朵白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变化系土遁或冰火魔法，寒到上都很请任意发挥。剑术像浪客壮丽，或你怕死像我妻，要是同路去，未怕乱世。好比个性没流露，出狗也拼命狂号，各自其法。要各自变好，谁可即身保卫？烽烟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朵白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像内美脆弱，可暂后侦察风向，然后为身边的呐喊拍掌。假使碰上是残局，多得索拍再回复，血已渐满，哪会有退缩？神光始终不灭，烽烟里银魂里同面对。每刻心碎，哪怕又流泪。如果要把鬼灭，要恶人粉碎，唯独你前来，尽处跨过去。你我他，能互相组队，路遥没顾虑。嘅作品啦 ，Tonic《毁灭之日》。哎呀，而家啲蚊咧比较上多啊，有啲方法嚟灭晒佢嘅话咧，对我哋嚟讲都有件钉好鬼痕啊！因为29度气温，先听听6:30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永兵报道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周末晚在俄克拉荷马州举行的竞选集会，有关入场人数的争议余波未了。有报道指出，之前网上有人号召无意出席集会的年轻人预订门票但不去集会，令到集会不满座。报道又说，这个网上运动主要在美国受欢迎的短片分享平台被称为抖音海外版的 TikTok 上，以及南韩流行音乐 K-pop 支持者之间的宣传。例如大约10日之前， TikTok 有一段短片流传，鼓励民众登记索取门票但不出席，以确保会场坐不满人。短片获超过70万个账户点赞。特朗普竞选连任的团队发表声明，强调当晚入场参与集会是先到先得形式，根本不受所谓的虚假索取门票情况影响。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假如公投通过修宪，他不排除再选总统。普京接受电视频道访问的时候说，假如修宪公投不获通过，根据他的经验，官员在一至两年之后会开始将视线转移到寻找继任人方面。他呼吁官员不应该忽略正常工作。他说修宪绝对正确，因为现行宪法是在特殊时期通过，目前国内政局稳定，但仍然有包括主权在内的问题要处理。普京今年初提出修宪，国家杜马二读修宪草案的时候，加入允许现任总统再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内容，引起外界关注。因为按目前的宪法，普京到时是无法参选。草案先后获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和地方议会通过，亦都得到宪法法院的合宪确认。根据普京签署的命令，俄罗斯将会下个月1号就修宪草案举行全民投票。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深圳会见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听取他对港区国安法草案的意见。梁君彦透过发言人表示，应邀同夏宝龙会面，就港区国安法立法工作以个人身份表达意见。梁君彦相信，在维护国家安全以及香港长远稳定繁荣的同时，立法工作将坚守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影响港人一直依法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梁君彦说，已经反映各个党派议员有不同的看法，并在不同场合或者平台对立法工作表达意见，相信港澳办会继续从不同的渠道听取社会各界不同意见。在网球男单世界排名19的保加利亚好手迪米道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迪米道夫在社交专页宣布自己确诊，他说公开自己的情况是希望确保过去一段日子曾经和他接触的人前往接受病毒检测，又说自己造成的影响致歉。他的其中一名教练说对消息感到震惊，又指整个教练团队将接受病毒检测。迪米道夫上星期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参加一个祖高域筹办的巡回赛首站赛事，有舆论批评赛事没有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本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但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 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嚟到咧就系6:36啦，咁啊，扭开心机，继续而家听紧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继续咧都有白权豪喺直播室入边啦，陪住各位听众嘅，咁啊喺星期一嘅早上啦，准备面对不同的挑战很重要，因为今天星期呢其实就轻松了一点，始终有一日的公众假期，叫做帮大家呢是过一过这个是不是叫冷河，可以这样说舒服一点啦，即星期三的时候，通常星期三特别愁，星期三又觉得星期四了，明天是公众假期了，可以轻松一点的心情呢去到度过今个星期的，希望大家都继续努力。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不过咧，有啲嘅事情咧就未必可以咁轻松啦。讲紧咧就系失业率。本港今年3月至到5月的失业率就是 5.9%， 创了15年的新高。今日社会有声音促请就是政府另设临时失业援助金去帮助市民挨过难关。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昨日的时间就指出，现行机制可以就是比有需要的家庭申领失业续援，获得就是短暂的现金支援。至于应否设立一个叫做临时失业援助金呢，据指香港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03年 SARS 或者08金融海啸期间，失业率亦都是持续高企的。例如是 SARS 之后需要有4年的时间，失业率才能够在 8.5% 跌到去2007年低于 4%。反映若果設立咧無需經濟審查的失業援助金，咁啊呢一個嘅性質啊，亦都未必可以咧臨時可以幫到人噶。啊，佢估計啊，失業援助金每一年嘅開支高達咧就78億元至到140億元，或者會令到香港政府未來幾年啊財政預算咧都會錄得咧就係赤字噶。香港近呢幾個月啦，失業率亦都錄得15年嘅新高啦。咁有政黨就話到希望有呢個失業援助金啊幫手嘅，咁設咧就係3至到6個月嘅時限咁講嘅。原來佢哋呢啲嘅叫做建議啦，亦都有金額建議，就係5000蚊至到9000蚊不等。咁最主要都係因為無需審查啊，無需呢個經濟審查，咁希望直接咧就幫到佢哋嘅。利用公帑啦，咁需要有好多嘅考虑嘅。如果失业人数维持喺大概200,000，咁当初13万人咧符合无需任何嘅审查就可以攞到呢个失业援助金嘅话，咁外界建议啦5000至到9000蚊啦。所以头先计咗条数咧，话到政府啊，有机会咧，如果系用呢个建议啦，每一年嘅开支就系去到78亿元至到140亿元噶噃。啊，佢话到啦。世界各地都冇一个咧，就系无需公款、无需经济审查嘅失业援助资助金嘅。佢咧就反问啦：啊，点解香港啊有众多嘅政党以及团体啊，会系提出呢一啲嘅建议嘅咧？佢又就话，佢亦都话到啦，若果咧就系啊失业援助金咧系提出嚟嘅话啦，必须咧同时考虑强积金同埋遣散费或者长期服务金对冲嘅问题嘅。 失業咧就冇人想嘅，咁但系而家真系叫做經濟下滑啦，失業啊開始高企，咁啊有啲咩辦法咧？咁需要更加多咧有智慧嘅人幫我哋咧去諗一諗啊，點樣先至可以緩解到而家我哋眼前嘅一啲嘅經濟嘅問題啦。职场 QL 入边啊，咪咪 Chan 啊，都会喺节目入边同我哋讲下有啲乜嘢嘅便当啱我哋嘅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噔噔噔噔。 对不住，我唔知点解我咁冇礼貌。你都未开始，我就破坏咗你嘅声。 人都未开始，因为点解咧？今日谂住咁样噔噔噔噔，去到欢迎我哋嘅女主人咪咪啊！上个星期嗰啲即系日本菜式咧，食到本大爷个胃， 系 好开心， 翻晒去日本咁啊，系咪？ 哇！即系你话今个星期如果能够再下一城啊， 系 哇！呢、這个新嘅日本人个名叫再下一城。你话几咁好咧？今日有咩好嘢介绍先？ 我有都有预备几个日本食谱嘅。你想今日食清清地先啦，定食鱼先啦，定食咩咧？ 啊，我有得拣啊！ 系啊，我呢啲好跳脱嘅个人。 好啊，好啊，咁啊，我 大不货同埋 食鱼啊， 食鱼啊， 好啊，好啊，食鱼， 食个好坚嘅鱼啊！ 嗰啲好坚嘅鱼咧，系见唔见先？ 梗系见， 系咪有冇呢个面豉味噶？ 冇噶系嘛？ 诶，冇啊！ 我你啲煎鱼有面豉味、 啊？有唔同整法啊嘛！咁、你知有阵时啲日本餐咧，你想佢似日本餐最好咩方法咧？咪抌啲面豉落去咯。 系 咁，仲有其他套路嘅。 系即系都系昆布啊。 系啦，但我就觉得咧，如果要一个面一个嘅叫做日本餐最似日本餐咧。 就是用面試是最方便的、 啊、 但是如果其他方法不是說沒有，我硬是覺得會難一點、啊、妹妹、 啊、因為我本人呢、啊、就真的麻麻地面試的。 哦，是嗎？ 是啊，即是港式的面試啊、 哦、 日式的面試啊，還有中式的面試， 是啊， 其實都是那粒豆啊。 中式的面試我本身就麻麻地， 是 即 係 嗰啲咩豆豉鯪魚嗰啲 friend 啊嘛， 但我都有食過，係食到翻尋味，即係停唔到、啊，一定要繼續食嗰只面線。 豆豉鯪魚真係講開先講啊，原來30多元罐啊，而家 邊只罐頭唔貴啫，所以你不如點解唔食新鮮嘢咧？ 係咯， 係啊， 30多元罐， 仲要油浸嗰啲嘢。 哇！我不如我真係自己整啦，我去買條新鮮魚街市嗰啲，你30元都有一條啦。係 啊係啊， 跳下跳下咁樣。 係啊。所以唔使食罐头噶， 系啊，真系唔使食啊，除非你好中意食啦。 系啊，所以突然间卖广告，听我哋咪知食乜咯。 梗系啦，咁系咪有鱼食先今日？ 系啊，今日整个日式噶啦，叫做叫日式粟米三文鱼饭。 日式粟米三文鱼饭 系啦，咁我然后，呢个就系又系可以踢佢入 Sony 系列嘅，因为一个饭煲搞掂嗰啲嚟噶。但系我就点样变成佢日式咧？我就系用咗煎鱼汁啦。用日式的煎鱼汁， 系 就令到佢整个日式饭 好啦。煎鱼汁难唔难买呢？ 喂，不如问你啦，呢啲系咪啊？ 日式超级市场 系咧，超级市场有噶啦。 日式超级市场有噶啦。如果你唔知嘅，你惊又要睇日文又剩嘅，你就直接问下个 sales 或者个售货员 系 啦，嗰啲 staff 咧 系， 我想买日式煎鱼汁咁样， 系 咁佢就会行过嚟，啊啲料一扎，你可以自己拣， 系一扎噶，通常都冇错， 你可以自己拣啦。 咁其实。煎鱼有好多形态嘅、 哦， 有、哦、即其实木鱼咁样啲 friend 啦，都系、哦、即有煎鱼粉啦， 系啊系啊， 有已经调好嘅汁啦， 调、 好嘅汁咧就 for 一啲快靓正嘅人咧，系真系 for 佢哋用嘅， 系， 因为佢哋嗰个调好系仲要已经有晒层次啊，即系有可能有昆布味啊，已经有鱼味啊，有豉油味，有咸味啊，佢系。譬如你一湯羹再開五湯羹水咁啊，已經可以當湯用又得。 真係最 basic 最懶 最 basic 嗰啲， 最懶 冇錯。所以呢個我就係用呢一個湯去做煲飯嘅時候，唔係落水，落呢個湯煲個飯。 喂，同一個方法啫， 點會唔日式先呢個飯？ 係啊，同埋之前我哋成日講嗰啲咩勒斯阿媽，你記得啲印尼飯咧？ 哎呀，俾你發現我添。 嗱，嗰一隻咧。 嚟嚟去都揾啲唔同嘅汁煮饭算啦， 有嗱就系落椰汁啦， 系 好啦，海南鸡饭咧落鸡汤 啦， 系啦，呢个咩煎鱼饭 系 就攞嗰个煎鱼汁， 系啊， 就变咗嗰只饭， 系啊，即系日本味噶啦，变咗日本味噶啦， 再加多少少霹雳啲嘅，譬如饭素啊，或者我除咗煎鱼再 featuring 呢一个 featuring 埋呢一个嘅叫做木鱼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然后你再加食嗰阵时再加啲紫菜喺面咁样，咁就系噶啦。 哇，你都唔知而家喺街上面咧买嗰啲有紫菜嘅日本米饭咧， 好贵啊！ 好贵， 系啊， 30几40蚊得一碗喎、 啊。系啊系啊， 哇！我真系可以自己整啦呢啲。 你买包日本买翻嚟，即系平贵啦吓，好炆嘅几十蚊到过100蚊都不等啦，系咪？但系你点知煲一碗啊？ 咪系咯，你就算买1kg 嗰啲细细地嗰啲，你起码嗰度都20碗啦、啊，最少都。 系啊，好开心啊！所以自己买嗰包日本米旁身啊， 系啊， 镇住间屋啊。 呢个要喂，好啦，咁啊，仲有啲咩特别嘅要转啊？日式粟米。这个的煎鱼汁饭、哦、 是啊，我就落了三文鱼， 三文鱼 咁又是令佢日本 feel 多啲嘅个感觉、 啊、三文鱼需唔需要买是用一大嚿啊，定还是将佢整到嗰啲 整碎佢， 整碎佢 系啦，嗰、那个饭就是务求呢你好忙啊，一只手呢就一路手打緊 keyboard， 一只手都可以用纸巾呢就咁喂自己食饭啦， 哦， 同埋个饭系好点讲咧？好似小朋友食咁样嘅，淋白白嘅，系好舒服嘅入口，软淋淋嘅咁样嘅。咁、哦、我就加咗粟米，就想大家食少啲饭，粟米多啲。咁、我就会选择新鲜粟米嘅。咁、我就会 整翻一粒粒出嚟。 系啦系啦，我就会煲个饭嗰阵时就已经。將啲粟米一齊擺落去煮啦，咁等佢煮腍啲、煮耐啲，咁同個 如果唔係啲粟米太硬啦， 係啦，等佢同個飯嘅質感近似啲，咁咧其實等於你煲煲飯， 不过我哋就用唔用滚水煮饭，用个鲣鱼汤煮饭啦。 嗯， 系啦，咁咧嗰啲咁咧，你就可以煲落煲饭啦，将啲粟米摆埋落去啦，然后揿个掣啦，等佢煲煲煲啦。咁佢起眼嘅时候，啲饭差唔多熟嘅时候咧，咁其实你就已经预备好啲三文鱼碎啦。 嗯， 其实就系一嚿三文鱼， 嗯， 将佢怼碎佢啫嘛。 嗯， 系啦，你可以中意嘅，你可以落少少味， 嗯， 落少少胡椒粉啦，落少少盐啦，落。叮当麻油 系，即系嗰啲嗰啲三文鱼需唔需要生嘅定系 生嘅？ 生嘅 系啊，麻油系一个几重要嘅精髓啊吓，滴几滴麻油落去，捞下佢先，跟住佢个饭咧差唔多得嘅时候，再将个饭倒落去， 嗯， 然后 再捞， 捞一捞佢，再焗一阵。礼成，食嘅时候加啲紫菜搞掂。 可唔可以再加多少少咧？日本咪有好多叫做干嘅海鲜嘅， 系啊， 即系啲人整呢一个面豉汤嘅时候，咪中意倒埋落去一齐整，有入边有虾仔啊， 可以啊， 有蚬啊， 可以啊， 有海带。我即系摆埋落去呢一个叫做日式三文鱼饭入边，其实都得嘅。 可以啊，即系譬如我整个俾妈咪食咧，跟住我妈咪就懒醒咁啦。就一个碗一个大碗不好碗饭之后咧，咁佢就好似排人哋，即系出好似想收我几十蚊咁。碗饭我煮俾佢嘅，佢想收翻我几十蚊，OK？ 咁咧佢就摆啲嗰啲叫做咩啊？樱花虾啦，系啦，跟住嗰啲黄嗰啲萝卜又切到碎晒啦，跟住咧又佢又因为佢成日食斋咧，有好多一樽樽嘅日本菇啊。 哦， 系即食嗰啲啊，系啊， 嗰只我反而少食喎， 一堆菇仔两堆菇仔啦，然后我雪柜又永远妈咪中意食韩国嗰啲 泡菜， 嗰啲日本鱼仔啊，好韩国啲鱼仔啊，即系泡菜嗰啲 friend 隔篱 嗰啲好细只嗰啲鱼仔， 系啦，跟住佢又摆啲上去啦，佢想嗰张碗饭几廿蚊买翻俾我啊， 哇，但系好野味，你妈咪识食， 系啊，即系好似个饭好简单，你又加叮当点缀。又精彩翻，但其实个饭就一啲都唔简单， 系啊， 因为唔系一个白饭，系啦， 即系虽然佢个饭咧冇话一个好大嘅main course喺度， 系啊， 但本身嗰个饭咧，即系学阿咪咪话斋啱啊，因为嗰个饭，因为佢就唔需要有个main course，个饭同埋入边嗰啲饭数咧，嗰啲原料已经系令到个饭好好食， 系啊，我而家嚟紧啊热啦嘛，而家嚟紧嚟嗰啲菜式都会系 凉啲嘅， 容易食 啲嘅， 系即系食完唔会觉得好流啊，啱晒热辣辣嘅天气食嘅。 系啊，天气热咧冇乜心机食嘢， 但系唔食饭又唔得喎，唔食饭我个脑转唔到噶，我唔知，即系个脑真系我呢啲 单受。 系我呢啲咧，真系要食，系真系中国人嚟嘅，要有饭 嘅。靠淀粉质推翻个脑。 系啊，但系要真系饭咧，就系最好啦。 嗯。 跟住就粉类啦，粉面类咯。 嗯。 系啊，包就第三样咯，先至系。 哦，中国人嚟嘅。 系啊。 好嘢啊！好，咁我哋有机会试下呢一个鲣鱼汁啊吓，好简单，日式粟米三文鱼饭。唔该晒咪咪，拜拜。日式粟米鲣鱼汁饭是好吃的，如果能够一家人一起吃的更加好啊！今天早上七点钟之前找你黎明这首歌曲《故家》。 谁和谁唱吻到断气像演戏，谁和谁狂奔于沙滩和雪地，而平凡情侣也许只像知己，没夸张生死，随岁月流逝，静静在一起。为何还埋怨过圣诞未真正约会你？遗忘谁维修好手机、电脑，样样完备。常沉默，但我雷电亦总给你挽着臂。齐整过每日，我便满足，不祈求传奇。没有温柔和鲜花，但够顾家有用吗？忘掉了情人节吗？平日却一直留下，我只盼。花风的恋爱家，甜味确实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风破吉他，爱你却 谁明了男人的体质无法直白告解，人崇尚实际甜蜜话，怎么要有十戒？情愿你快乐，我便放心，不为与你挨。没有温柔和鲜花，但够顾家有用吗？忘掉了情人节吗？平日却一直留下。实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壳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暇，我问替你扎雨牙，其他的细节还不周到吗？而优雅，但会吃苦有用吗？长路有雨有风沙，营造你守护人吗？我不怕年年默默灌溉着暖芽，情愿听无下誓约，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爱得太奇情浪漫，故意变肉麻。余生都送你，还不足够吗？ 在父亲节前夕，黎明推出了这首歌曲叫做《故家》，今天找来的版本是已婚版，好似仲有个同居版，有机会再同听众一起听听啦吓。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嘅。提提你啦，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咗噶啦，朝头早都好热噶啦。先听听龙虎榜嘅精选先，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香港电台第二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3567，23567，咁个四字咧。 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不要数。Back to one。To one， 在一起足够好，一屋是简约便美好，一张旧餐桌共进早餐，再散步，一间睡房软熟被铺，一家便温暖，没有家私的家里，一起跳舞。 Gigi 话收到歌词嘅时候咧，发现 two three five six seven 呢句入面系零零舍舍冇咗个四字嘅。一问原来系填词人嘅心思嚟嘅，配合我哋好多楼宇因为意头问题都唔计四楼呢件事，系咪好香港啊？作曲 iPhone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坚，监制 Eric Kwok。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电棍位置，梁咏琪《一百层楼的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叶宣布自己确诊，佢话公开自己嘅情况系希望确保过去一段日子曾经同佢接触嘅人前往接受病毒检测，又话对自己造成嘅影响致歉。他的其中一名教练说对消息感到震惊，又指整个教练团队将会接受病毒检测。定米道夫上星期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参加一个祖高域筹办的巡回赛首站赛事， 有舆论批评赛事冇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本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但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六月心乜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爸爸。点解啲台早成日都唔见咗你嘅？ 因为爸爸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已经开始主持晨光第一线，爸爸仲会邀请嘉宾上嚟喺职场 KOL 亲子100%同消失的地图一齐同听众学下新知识。你觉得你爸爸白元浩系咪好勤力呢？ 系啊系啊，我同狗狗都觉得爸爸你系最叻嘅。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二台六月三月份，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嗯， 又到醒神星期一，骚动音乐以歌会友，有凌师兄嘅歌单同故事，敏感时刻情真鹏有心事，要问问塔罗 Rainbow。 二台六月三月份，真系噔噔噔噔噔， 龙舟鼓响，总有天沦落共享。 严卿啊，端午节咧，我谂住同个仔一齐去行山啊，一路听住骚动音乐，一路上山吸收下灵气，远离烦嚣啊！ 好啊 ，Eric， 等我咧带埋个女一齐嚟，仲可以介绍佢俾你个仔识添啊！ 哇，一家人行山就够晒开心啦，而家两家人一齐行山，简直系双倍咁开心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大家 共度端午节，总有你家人。 咦，系咪讲紧我啊？ 早晨啊，朝早7:08嘅时间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吓。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小白，亦都同所有咧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朋友讲一声早晨、 啊。系啊，咁啊出边系29度啦，都提提大家啦。咁啊，虽然一阵阿 O 都会同我哋讲下天气，不过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生效嘅。 系 咁啊，先讲一讲啦，系嘛？你而家出边可能都热热地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咁啊，寻日咧就父亲节、啊、，Bobby 你有冇同屋企人庆祝下？ 咁啊有嘅，即系屋企有两个父亲喺度啦。咁 就走唔开噶啦。诶，同佢哋食咗佢哋好恨食嘅菜式咯，泰国菜咯。 好恨食啊？点解啊？平时冇得食咩？ 因为咧，其实我就比较少出街食饭嘅。吓，咁于是乎咧，就将啲 quota 留翻喺啲特别嘅节日咯。 咁你咪喺屋企煮泰国餐咯。 哇！我驚即係煮到出年鍛鍊咗先有得食都係唔好害佢哋啦。 有啲好易煮 嘅 啫。 係咩？哎呀！咁但係我就寧願即係促進香港嘅經濟咯，我就出去消費一下咯。 哦，係啊，幾好喎咁樣。 嗯，咁佢哋心目中都有一間鋪頭係佢哋自己好中意嘅，咁啱先兩個父親都中意，咁所以就揀咗嗰間鋪頭同佢哋一齊去食飯。 哦，咁啊好啦。咁又有父親節啦，係咪？ 係啊，我好有心啊，我五點鐘就落去等位啦。 係啊，哇，辛苦曬你啊！ 係啊， 咁有冇睇日食啊？你哋？ 冇啊，但喺屋企睇直播咯，就冇話特登出去睇咯。 哦， 嗯、 日食都係難得噶，因為下次天文台話咩？下次要食翻呢一個嘅呢個 size 嘅日食嘅話咧。我想你个女女都几十岁啦。 是啊，我都有听到呢一个新闻嘅，咁所以咧就琴日咧都有同佢一齐睇直播嘅，即系话俾佢听，你睇下咁。初初咧佢睇直播嘅时候咧，佢以为系月亮啊， 嗯， 因为佢周围见到嗰啲画面咧都系黑色啊嘛，咁佢谂住啊应该系夜晚啦咁。咁我话唔系啊，呢个唔系月亮嚟噶，其实系日食啊，咁即系太阳嚟噶喎，咁咁啊顺步叫即系同啲小朋友啲亲子时间咁样咯。 哦，你又好啦，我自己就我话衰啊， 点？ 因为寻日咧其实就。下午去了即除了做节目之外打羽毛球啦、嗯 樣 好啦咁打羽毛球的时候呢咁仔仔就在问我啦爸爸那段时间好你去了哪啊咁样、 嗯啊。你不是带埋佢去咩 是但是呢因为呢即始终呢有日食的时候我就同佢讲啊因为今天呢有些很特别的事啊个太阳一阵间呢、嗯会被人咬啊。 哦、你真的这样解释给他听、 啊。真的这样解释给他听啊。咁、嗯、死啊他信添。 哦， 佢信啦，跟住话爸爸咁点算？佢惊咁啊，会好多好多问题噶，爸爸我唔想死啊，咁样啲嘢，好细个已经讲呢啲。跟住咧，我就同佢讲唔紧要，啊爸爸一阵间咧咁长时间咧，爸爸会用龟波气功打佢嘅、 哦， 打死嗰只怪兽嘅、嗯， 所以佢提你系嘛要 系啦，佢提我。跟住咧咁长时间咧，咁我消失咗啦。跟住出现嘅时候咧，咁佢就爸爸你有冇打 咗？系咪消灭咗只怪兽啦？ 咁嗰阵时日食完咗啦，咁、我梗系同佢你出去睇下个太阳，冇事啦。喺嗰刻咧，即系虽然我欺骗咗佢啊，冇详细解释咩叫日食啦，但系我觉得小朋友真系小朋友，有阵时留翻嗰啲叫做天真嘅位咧，都系开心嘅。 系嘅。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早晨啊 ，Didi， 早晨啊，系啊，小白， 系先睇睇交通情况先，可能好多朋友赶住翻工翻 好啊，好啊，咁啊，讲翻，但系讲俾大家听，行上嘅隧道车龙啊，而家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嘅，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电话机楼，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都开始塞车啦，排到去新田围村，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咁另。外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都系多车嘅。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啦。咁另外啦，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管道里面快线有坏车，咁就啱啱拖走咗，咁影响到而家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嘅。 讲完啦，讲完啦，啊，咁啊都冇乜特别大嘅事情啊，都系好事嚟嘅。咁啊 ，Didi 寻日有冇同屋企嘅人庆祝下父亲节啊？又有冇睇埋呢个日食啊？ 日食就冇睇啦，咁但系父亲节咧就又喺屋企楼下食饭。 系，哦，咁啊都开心啦， 开心 系咪？难得即系而家叫做有机会咧，即系父亲节，我觉得都系一个机会俾大家咧，啊，不如聚一聚，将啲烦恼摆低先，经济差啊，或者系好多唔开心嘅事摆低佢先，庆祝咗个父亲节先，一家。人坐埋一齐就发觉，原来好多嘢都解决到嘅，都系可以正向嘅，系咪先？ 系啊，大家倾下偈啊，交流下啦，趁呢个节日，同埋我节日感好重啊，讲咗好多次， 系啊， 父亲节啊，母亲节啊，生日啊，情人节啊， 情人节啊，好，咁嚟紧点样啊？端午节， 我端午节呢啲又唔关我事， 点会搞错？你啱先同我讲话你 选择， 你真系一选择性啊嘛，端午节啊，中秋节呢啲唔关我事嘅， 哇，你简直！ 将你自己嘅性格表现得表露无遗啊！ 当然啦， 选择性好啦，咁端午节唔问你啦吓。好啦，唔该晒 Didi， 咁啊出边嘅天气系点咧？要问一问阿 O 啦，早晨啊 O， 早晨啊，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酷热天气警告喎，而家生效咗，咁啊出边天气点咧？ 依家出面嘅天气咧就沤紧， 吓系啊， 哦，系啊，因为广播道嘅头顶嗰度咧有一大嚿云，咁样，咁呢个云唔知有冇机会落出雨啦，咁睇风势嘅情况咧，都有啲咁嘅机会嘅，咁啊，同上个星期啊同一时间咧就有啲分别啦，咁上星期咧就已经出猛太阳啦，蓝天底啦，咁但系依家咧就都未至于见到有太阳嘅，都系。有多云嘅情况啦，系焗嘅，咁啊可能咧因为焗嘅情况咧就令到大家就再体感啊温度咧上升啊，咁啊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唔出奇喎，系啦， 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呢个吓，系啊， 系啦，咁啊温度方面就真系麻麻地啦，咁但系朝头早咧，尤其是星期一咧就唔好。好似今日广播道上空咁样一嚿云啦吓，咁啊，虽然好似头先啊小白咁样讲啊，同屋企人啦食饭啦欢聚啦，咁啊真系好、多嘢都要解决嘅。琴日真系太忙啊，太多嘢做啊，要同咧父亲节嘅父亲食饭啦，咁啊仲要咧睇呢个天狗食日啦， 咁 样哇，即系古时啊天狗食日啊必有大事件发生啊嘛， 天文现象嚟啫呢啲。 大台嗰啲咁嘅武俠片啊，成日都咁樣講啊。仲有呢一樣真係最緊要，就係申請10,000元啊！即係無論係自己申請同埋幫屋企人填表申請咧，哇！呢個都琴日真係好忙，好多。 琴日第一時間因為爸爸申請先啦，係咪先？父親節啦， 即係幫佢填表。喂，嗰份表咧都唔係咁簡單嘅喎。 哦，係咩？ 作為做仔做女咧。都認真幫佢哋填下，因為我哋自己有智能户口啦，或者電子帳户啦，其實真係快嘅，唔需要一分鐘就搞得掂，已經申請到㗎啦，即係已經apply 咗啦。咁但係咧屋企人咧有陣時佢哋都相信嗰啲傳統啊，即係要自己填咗張表咧，再交翻落去嗰、那個金融機構嗰度，咁啊幫佢填嘅時候咧有好多唔同嘅編號啊，以至。佢户口啊，即係之前嗰幾個字數目字係乜嘢啊？咁都要上網幫佢哋查翻咯。如果唔係咧，交錯表咧，或者填錯 form 咧，咁就麻煩啦。咁所以咧，其實啦，幫爹哋媽咪申請10,000元咧，都係一個幾孝順嘅行為嚟噶。 係啊，幾孝順啊！跟住申請完之後就同佢講得噶啦，我幫你搞嗰10,000元攞得噶啦。記住加呢個字，我幫你搞翻嚟嗰10,000元啊！呢啲工係要領嘅。 咁啊，希望錢就快到手啦，可以促進到消費啦。咁始終呢個都係叫做防疫抗疫基金嚟噶嘛。咁大家過往都用咗好多錢買口罩啊，儲埋10,000元嘅盒都希望可以補貼得到啦。因為嚟緊都有機會繼續不斷咁樣買口罩買到年尾啊！真係呢個疫症，希望真係快啲過去啦。我就真係好珍戴口罩嘅，但 係 冇辦法啦。希望大家繼續同心抗疫啦，正能量啦，好唔好？ 好，唔該曬阿 O。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天晴啦。咁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啊酷熱嘅。唔知係咪真係代表住太陽一陣間落完雨會出翻出嚟？咦，即係彩虹指數都高喎。 係啊，都希望今日又會見到啲美景啦。 係啦，咁啊，心存盼望啊，最緊要嚇。今日最高嘅氣温會係3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啊，本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咁啊局部地区有骤雨，咁但系本周中期风势亦都较大，骤雨稍为增多。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到今天早上啊，一齐上下堂啦吓，有 Andy 何安达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而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 Andy 何安达啦。早晨啊 ，Andy。 早晨 ，Barbie， 各位早晨。 嗱，咁啊，问下 Andy 啦，作为男士咧，你有冇咧经常都要陪伴太太啊，或者屋企嘅女士 shopping 嘅习惯呢？ 哇，呢条问题要小心啲答啊！陪伴即是即时我唔会主动啊，你嘅意思？ 好聪明、 啊，好大个氹啊！咁呢个氹咧喺日本咧就大阪嘅市长咧就好主动咁样踩咗落去啊！大家知道咧，即系日本而家就已经系恢复翻复课噶啦，就国内嘅旅游嗰啲限制亦都取消咗啦。 咁佢嗰個大阪市長咧，就其實即係佢喺呢方面咧，似乎即係都做得唔錯嘅，叫做重整一浪啦。喺復課之前咧，佢就決定咗咧，嗱，我哋香港咧就派同心口罩啦。呢、這個市長咧就派啲唔係口罩，真係面罩，即係塑膠嗰啲咧，成塊遮曬嘅。咁、就佢哋有差唔多180,000個學生到啦、就人人都有份嘅，即係全部都有，老師都有。咁就好受歡迎嘅呢、這個措施。咁、但係咧，即係再早少少咧。就講翻轉頭就正話買嘢嗰度咧，佢就曾經喺個記者會嗰度俾個男記者咧就問佢，咁有啲咩措施咧都可以即係減低啲社區接觸嘅咁樣。咁佢啲方法咧其實有啲都 OK 嘅，譬如佢話你如果你係出世日期嗰、個 number。個日子咧係雙數嘅，你咪雙數出嚟咯，單數咪單數出嚟啊！即係呢啲建議好正常嘅。咁就話最好咧就一個企一個人去買嘢好啦，唔需要一齊去嘅。咁但係咧，佢跟住咧就講就話咧喺買嘢嘅時候咧，一啲女士咧就傾向咧就會喺會比較啲唔同嘅產品啊，揀啱揀到最好，所以用嘅時間比較長。由男人去买好啲啦， 就是因为觉得个时间会相对地应该比女士短啲嘅。 系许志成讲咧，就话男人去买咧，佢跟住即系个老婆叫你买乜，佢唔买乜咯。咁啊执埋执齐就走噶啦嘛。咁所以用嘅时间会短啲咁样。 系。 咁但系一讲出嚟咧，就好大反应啊！喺日本，即系觉得佢到今时今日咧，仲即系用一啲好好。有色嘅眼鏡去睇男女嘅分別咁樣啦。咁跟住嗰啲回應咧，其實都幾多嘅，即係有啲咧就話你根本你自己買，你自己有冇去過超級市場買嘢㗎？冇你就唔好亂咁講啦咁樣。咁亦都有啲咧就話你知唔知個分別啦？即係女士可能會用得長啲，就係咧因為咧佢哋唔係淨係諗揸住。你叫你買乜就買乜嗰啲，而係諗得比較遠嘅，即係佢可能買諗緊咧係一個禮拜屋企需要嘅，唔單止係需要買啲乜嘢食物啊咁樣，係諗埋嗰個禮拜嘅菜單啊，去到嘅時候，咁、用嘅時間梗係自然長啲啦。咁亦都有啲講咧就話調翻轉啊，差唔多啦。個男人走到入去超級市場嗰度。啲嘢擺喺邊佢都唔知道。 因為唔係買慣啊嘛，即可能都要花啲時間揾、 用嘅時間咧都會長啲啦，咁樣啦。咁所以咧就跟住咧就好多嘅爭論啦，咁樣。咁其實咧就呢一個都唔算係出事噶啦，即如果計真認真出事咧，同今次疫情呢啲叫做係提議有關嘅咧。喺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咧，佢哋就試過咧係有啲即係又係啲出外嘅指引啦。咁佢個講法咧就係話head of the household， 即係話出去買嘢咧就應該一家之主咧就去買就得啦，一個人去買就得啦。咁佢就冇講明呢個一家之主係男定女嘅。咁但係大家都知道你係講緊咧由個男人去買啦。咁又呢個又出咗事啦，但係都未算。馬來西亞咧，佢哋有一個叫做婦女家庭同埋社區發展嘅部嘅，咁個部長咧就係、叫做 Rina 啦，都係女士嚟嘅。佢哋唔知做乜嘢呢個部咧就出咗一個網上高嘅提示咁樣啦，有啲温馨提示啦，就特登係俾啲太太啲女士睇嘅，就有三項建議。第一項咧就你屋企咧都唔好著得咁隨便，唔好咁瀨啡。 即係要打扮一下先。 冇錯啦，都要著得整齊啲。如果你當翻工有翻工嘅，就好似著到翻工咁樣。第二咧就係、最好咧都化下妝。第三個咧就更加出事啦。佢咧就話避免咧囉囉嗦嗦啊，同丈夫講嘢。 聽佢咁講咧，其實咧都有啲香港嘅婚姻專家啦，或者啲輔導中心咧都有提過嘅，喺啲報道上面就係話，可能因為咧之前嗰排咧，咪好多人都係 home office 嘅，咁就係即係可能夫妻間咧見面同埋相處嘅時間都會多咗，咁可能咧就要有啲忍讓啦，或者係大家可能 都要放宽心啦，即系因为大家可能对于生活习惯咧，系未必系平时咧朝见口晚见面对足七日噶嘛咁。 嗱， 呢个又会唔会都系类似嘅睇法啊？ 芭比，你正话一个讲法咧，就系、是、大家啊双方啊咁样。但是这个他只是给女士看的那就出事了还是妇女部出的、 哦、 那他就提醒了正好说不要那么啰嗦啦就是这个丈夫、哦、那他就说最好你都是幽默一点啦、这个就可以了他说讲话呢其实都可以学一下扮一下 BB 仔这样、 哦、 扮 BB 仔啊 是 BB 声啊 即是嗲声嗲气一点、啊、要 咁呢、這個呢、這個 post 啦，好快就收翻嘅啦，冇耐咧就好快收翻啦。咁啊，講翻轉頭啊，正話包俾你話，男同女買嘢嗰個習慣有冇分別咧？日本我睇唔到有類似研究未揾到啦，我相信都有嘅。但美國咧勞工部咧就有個統計嘅，即係佢哋嘅統計咧就係話就係問咧係通常即係一個屋企裏面咧就係、是、有爹哋媽咪有仔女嗰啲家庭裏面咧、就邊個出去會負責係購物㗎咁樣，咁、就係八成咧都係話個媽咪去嘅，咁亦都咧係話八成咧就係、是、負責喺屋企煮飯嘅咧都係個媽咪，咁但係咧呢、這個就得意啦，即係佢哋整體嚟計咧，即係拉勻曬男同女喺雜貨鋪啊喺超市嗰度買嘢咧，嗰、那個時間咧其實就冇分別嘅噃，即係嗰個，即係大家咧都係一日平均用45分鐘咧，係去購物嘅。男同女原來冇分別嘅。 係啊，唔知道會唔會係關於即係當地嘅一啲習慣事咧？嗱、香港人咧就好中意喺街市嗰度去買餸啦，但外國咧可能都有好多人咧就比較中意去超級市場買多啲嘅喎，係咪咧？ 啊，揸車去買啦，但係經過今次咧。我想呢啲研究都要再做過咯，因為好多都唔出街買啦，網上訂就搞掂啦。 都係嘅，同埋可能咧，以後再做呢啲研究嘅時候咧，分翻男嘅研究同埋女嘅研究咧，就可能會個爭議性低啲，同埋可能嗰個比較嘅準確度亦都會高啲都唔定啊。 嗱，咁我哋正話提到日本同埋馬來西亞啦，咁世界經濟論壇咧，佢哋一路每年都有發表啲即係呢啲社會指標嘅，咁就講男女平權，即係唔同國家嘅排名啦。佢哋就排咗153個國家，咁馬來西亞咧就排咗喺104，即係麻麻地啦，即係喺男女平等呢樣嘢上高。係咁，日本仲弊，日本係排121嘅。 哎呀，不過都叫做聞名已久，都聽到即係日本都係有一個大男人嘅主義喺度嘅。唔知係咪因為咁樣咧，所以令到佢排得後少少咯？ 我覺得。扮 BB 声嗰个几得意啊！唔知男人有冇得学噶啦？ 喂，我觉得咧，其实咧扮 BB 声呢样嘢咧，喺热恋中嘅情侣咧，呢、這个唔使讲出嚟咧，佢哋都会自己做。所以咧，真系唔知道会唔会呢一个都系一个促进沟通嘅好方法咧。 芭比，你係將自己嘅經驗帶入 嚟。唔係啊，我係成日聽到側邊嗰啲人咁啫，我真係唔會啊。 係啊，我啲朋友啊嘛，聽到啊嘛。 哎呀，好啦，咁啊，今朝講住咁多先啦。可能臨尾俾阿 Andy 整翻個氹俾我踩添。 好啦， 好啦， 拜 拜。 晨光大學。 2, 3, 5, 6, 7, 2, 3, 5, 6, 7, 做动大厦伴你数，想要上到几高，与你自有出路，在地下也可拥抱。Back to one, back to one, 没珠宝不要数。Back to one.散步，一间睡房远熟。 一家人都开开心心啊，住嘅环境好紧要嘅，未必下下需要住到100层楼的家嘅。佢系居住梁咏琪，室外气温系29度，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先听听7:30钟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翟天丽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话，假如公投通过修宪，他不排除再选总统。普京接受电视频道访问时话，假如修宪公投不获通过，根据他的经验，官员在一至两年之后会开始将视线转移到寻找继任人方面。他呼吁官员不应忽略正常工作。他说修宪绝对正确，因为现行的宪法在特殊时期通过，目前国内政局稳定，但仍有包括主权在内的问题要处理。普京今年初提出修宪，国家杜马已读修宪草案时，加入允许现任总统再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内容，引起外界关注，因为按目前的宪法，普京到时是无法参选。草案先后获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和地方议会通过，也都得到宪法法院的合宪确认。根据普京签署的命令，俄罗斯将于下个月1号就修宪草案举行全民投票。英国南部雷丁镇导致3人死亡的公园凶案，传媒引述国家安全部门的消息指出，涉案的疑凶在关注名单当中。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报道，25岁的男疑凶来自非洲的利比亚，负责国家安全和情报收集和情报搜集的军情五处，去年已经开始留意他，因为有情报指出他渴望前往叙利亚，潜在目的和恐怖主义有关。警方反恐部门已经接手案件，循恐怖主义方向调查。警方说目前没有其他的涉案人被追捕。首相约翰逊说凶案令他震惊和厌恶，又说假如案件反映当局有需要吸取教训，当局不会有意采取行动。案中其中一名死者是中学教师，校方形容他有才华，能够启发他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但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重复多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挤塞，龙尾去到大榄上斜。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啦，近住隧道入口巴士站咧都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系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啦，近住隧道入口嘅巴士站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近住汇基书院一段挤塞，龙尾去到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对出。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啦，近住宝达村一带咧就挤塞。喺新界方面啊，西贡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三蚊分，凌子维和你寻开心。 凌子维，凌子维，凌子维。 喂，凌子维，你做咩不停咁嗌自己个名啫？ 咁唔通我嗌寻开心咩？你系咪真系会开心啊？ 你都唔跟规矩嘅你，怪啦！嗱，快啲讲埋最后一句好走啦。 好啦好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二，师兄祠堂有凌子维，走啦。 妈咪煮饭啦？咦，你做乜喊啊？ 乖，妈咪冇嘢。 你好唔开心啊？我应承你，大个咗煮个最好味嘅送俾你食啊！ 好，无论几困难，我哋一齐好好生活落去。对孩子嘅期望系父母克服困难嘅一大动力，拥抱希望，珍惜所爱，爱惜子女，爱惜自己，爱惜生命。 水杨花 有母爱， 行为 器官 番禺 压抑 流行感冒。 一提到性呢个字，理性嘅人系咪即刻冇计倾？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计倾，今晚就同你先再有计倾。由西蒙波娃倾到富柯，从哲学角度讨论性到底是什么。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Albert Lau 欧瑞强期间限定，友情珍藏，巨星歌手现场演绎最难忘嘅靓声靓歌。 黎瑞恩，万水千山总是情， 未怕光风吹雨散。 李思捷，为你钟情， 为你钟情。 倾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阿波拉欧瑞强集集经典片段，一定要一听再听，上网 rthk.hk 重温都得噶。 阿波拉欧瑞强。 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 Evergreen， 眨下眼轻谈浅唱不夜天四十周年啦，究竟佢首播日系边年边月边日呢？答案就系1980年4月1号。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晚深宵二至六，子龙、艾力、曾洁莹，轻谈浅唱不夜天。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啦，要提一提大家咧，今日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嘅。今日咧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咧进行射击练习嘅。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会挂起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咧就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另外啦，今日咧亦都系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咧系进行射击练习嘅。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会挂起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就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翻到嚟7:39啊，晨光第一线啦，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噶吓。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哇，星期六日咧，除咗父亲节啊，仲有好多场波睇啦，咁啊，哇，有啲咧就惊险啊，有啲咧就爆冷啦，更加有啲咧系已经系伤心流涕啦，有啲队伍，讲紧就系包括阿仙奴啦，咁阿仙奴可以话黑到冇朋友啊吓，咁啊上个星期六咧兵工厂作客法礼顿咧，其实咧就先开纪录。嘅尾段咧连失两粒啊，倒输咧1-2啊吓，咁啊输波都唔紧要啊，最紧要咧就系门将咧芬特尼路咧重创离场，咁啊踢两场波伤咗三个主力啊，咁阿仙奴今年应该都系可以提早降声， 哎呀， 拜拜，系啊。咁啊，真系今年 伤透了阿仙奴球迷嘅心。 哦，咁今年就直情系反常添啦，直情又 咁出年冇得踢欧洲赛喎佢。 哦，好大机会啊！其实真系 而家都第九咁样系嘛？ 第十啦，依家 第十啦， 第十啦。随住其他嘅球队有得攞分，而佢要失分嘅话，咁啊，你可能会话喂，仲想睇波、啊？有冇得睇啊？咁啊，当然有啦。今晚英超咧，仲有场单头独脚戏，咁啊，曼城主场对搬尼啊。喂，曼城又系咧四大皆空喎，冇咩爭啊，因為咧要攞嘅嘢咧已經攞咗啦，未攞嘅嘢咧亦都冇乜機會攞 唔到啦，係 啦，嗱，今季咧已經代咗咧社區盾啊，同埋咧英格蘭啊聯賽杯嘅曼城咧喺英超嘅積分榜咧已經被利物浦咧遠遠拋離啦，衛冕嘅機會咧相當渺茫啦，所以今季咧歐聯嘅錦標咧已經成為啊呢個曼城咧當下最大嘅目標啦，咁啊有冇機會攞到歐聯咧？咁啊都係有嘅，但係有冇機會攞完歐聯之後下一年冇得踢歐聯咧？ 都有噶， 咁呢个机会咧，亦都系好大嘅咁样吓，咁啊 被罚啊嘛，冇办法啦，罚两年添，佢仲要 系啊，咁冇计啦，咦呢个就真系球迷同埋球员都系输家嚟嘅，咁、当然哥迪奥拿就即刻表忠啦，就话喂我唔会离队噶，我继续会帮曼城去效力嘅，继续带波嘅咁样，咁但系球员就唔系咁样谂噶嘛，因为始终咧球员球队嘅领队咧。可以教到40岁、50岁都得啊嘛，球员嘅生命几咁短暂咧，可能20-30岁咁，可能已经要收敛啦，或者越踢越低级数嘅一啲联赛啦，咁真系都有咁嘅机会。 我相信哥迪奥拿咧就系正直啊，睇到咧就系有呢一个问题，即系有好多嘅球员要离队啦，所以佢更加挺身而出，就 系 话佢可以教多两年。 系 啊，关键喺边咧？因为佢知道。一定有人走噶啦，即系大牌明星一定走噶啦。不如呢个时间咧，重整成队嘅曼城，由青年军开始打起，咁可以打造第二个巴塞。 哦，咁可能真系有咁嘅机会啊，亦都固本培元一啲啦。 系咯， 好成日俾人话一队烧钱嘅球队啦，因为过往嗰几年咧，其实曼城都俾人诟病就系话，哇，咁佢哋咁有钱，富豪球队嚟噶，乜嘢都可以买啦。咁但系咧，买唔买得到冠军咧？买唔买得到民心咧？买唔买得球员？或者球迷的心咧，咁啊呢个咧就要等曼城的 fans 先知道啦。咁啊，曼城的葡萄牙中场咧贝拿杜斯华咧已经表明咧非常渴望啊翻到自己葡萄牙的一啲球队嗰度捧杯啦，意味住咩咧？就有离心啦，咁啊，阿斯华系咁样讲嘅，对我嚟讲咧，呢个系一个额外嘅动力嘅，而家呢个咧系一个特别嘅赛事，咁啊，虽然咧今年啊吓，咁啊，欧联咧会喺啊家乡嗰度上演啦，咁啊，希望可以协助曼城啦，喺呢个葡萄牙嗰度，因为今年欧联喺葡萄牙打嘛，咁啊喺曼联，喺葡萄牙呢个地方可以捧杯咁样啊，咁啊，话说咧，2013年咧喺宾菲加出道嘅贝拿杜斯华咧系咁样讲嘅，咁但系究竟踢埋今年或者踢埋下年之后啊，斯华有冇机会都系翻奔飞家咧，或者去翻葡萄牙揾食咧，就真系唔知啊吓！睇翻曼联，睇翻曼城个列表咧，其实都好多球员玩埋今年咧都拜拜噶啦，冇约噶啦咁样，咁啊冇约束力，究竟系自由身球员可以胡乱咁样走啊，定还是系自己已经有一个好嘅归宿啊，定还是咧未有着落咧？咁啊要睇下一啲球探啊，或者咧一啲经理人点去倾啦。咁啊转个角度咧，快速讲埋咧，因为佢哋都好快嘅，就系、是、呢个 F1。 啊，咁啊，即系 F1 啦，依家准备开赛在即啦，咁啊，各个车手们咧都已经密锣紧鼓咧喺度练车啦，喺度练习一啲体能啦，以至咧睇下啲汽车工程嘅嘢搞唔搞得掂啦。咁但系咧，除此以外咧，咁啊，平治车手啊，夏美顿啊，黑帝夏美顿咧，最近咧就积极咧为到咧自己嘅种族发声啦，非常支持呢个 BLM 啊，即系黑人嘅平权运动啊，吓咁啊。支持到點樣咧？佢直情宣布咧，同呢個英國嘅皇家工程學院合作啊，創立咗一個叫咸美頓學院。咁呢個咸美頓學院係做咩呢？就係、是、啊，俾一啲其他唔同膚色嘅人咧，去加入賽車嘅行列啊。嗱，常言道咧，即係賽車嚟講咧，除咗白種人啦，或者依家有咸美頓啦，其實亞洲嘅面孔咧。好少见嘅，你未必会见到一个 F1 嘅车手系嚟自亚裔啦。咁、我哋成长入边，譬如睇孙伟嘉、睇冼拿咁样，全部都系外国人嚟噶。咁、究竟有冇机会藉住呢一个平权嘅运动，令到亚裔、亚洲嘅人都有机会参与呢个 F1 嘅赛车咧？ 都有啊，我觉得 我自己都好期待。咁当然我知道有啲日本车手其实好犀利嘅，即系喺赛车嘅世界或者赛车领域入边咧，已经系 佢哋 GT 嘅成就好似大啲，我觉得日本嘅车手。 咁我因为我自己都唔系熟 F1 熟得好紧要啊，咁样究竟有冇机会可以令到唔同国家唔同地方嘅车手经过专业训练或者专业嘅体能训练之后，有机会成为 F1 嘅赛车手咧？咁啊，藉住呢一个咸美顿学院嘅叫做建成啦，或者开始啦，可能咧会开展咧。F1 嘅新嘅一頁都未頂，咁啊，大家對於賽車方面或者賽車迷嚟講咧，當然係一個喜訊，亦都咧有好多好嘅事情咧，應該陸續有嚟。 喂，千祈唔好漏咗咧，就係咩咧？英超方面咧，見到咧就係利物浦對呢個愛華頓，咁啊互無紀錄啦，咁啊各得一分啦，咁啊而家就。當然啦，繼續領先噶啦，利物浦即係喺呢個積分榜上邊啦。不過咧，就暫時都仲有五分先至可以咧，就係叫做提早稱王啊嚇。好啦，咁另外咧就係都係英超咁啊，車路士作客咧就係喺呢個維拉利爾。咁啊喺上半場先失嘅情況底下啦，咁啊下半場咧憑住啊佩利石以及咧就係基奧特咧各入一球，以2-1咧就反勝阿士東維拉。咁啊賽後咧繼續喺呢個積分榜上邊咧就排喺第四名嘅。咁啊暫時咧就有51分啊嚇。咁啊西甲方面咯，咁啊之前咧就落球巴塞两分嘅皇家马德里，凭住咧就沙治奥拉莫斯以及咧就宾斯马入球，咁啊2-1，哇击败咗都系皇家，咁啊皇家苏斯达咁啊输波啦，以一分之差咧，咁啊登上呢一个嘅联赛嘅榜首，咁啊暂时咧见到呢一个嘅最新嘅西甲方面嘅联赛啦，咁啊第一名啊见到皇家马德里啦，佢同巴塞咧都系战咗30场嘅，咁啊积分榜方面咧就65分啦，第三名咧就系马德里体育会，第四咧就系西维尔，第五咧就系基达菲嘅。咁至于英超方面，见到第二咧就系曼城，第三名咧就李斯特城，第四名系车路士，咁第五名咧就系曼联，第六咧就系曼联同一样都系46分嘅狼队啊吓，咁到底嗰个情况啊嚟紧啊，英超都已经系决定咗啦，都已经大致上咧知道99%啊系利物浦咧可以捧杯噶啦，咁但系咧如果讲到西甲方面咧，似乎咧都仲需要咧啲。时间咁到底系皇马定系巴塞咧？咁似乎最后嗰几场咧会比较上系关键啦。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sex.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X. Like no one really wants to find a genuine connect. Before they even look at you, they move on to the next. And I know.Then they say, don't you worry, I'm the one. Then the very next day they said they're done. And I don't wanna listen to the bitch you spun. No, I don't want to listen to the bitch you spun. Walking to a party, feeling out of place. Everyone's too cool, everyone's too fake. I try to start a conversation, but I can't seem to relate. Yo, I'm about to get an Uber. Cause you're so just way too cool. And I don't really care if you're king. And I don't really care for gold thing. You'll be pointing at some girls and saying, yeah, we had a fling. Huh. You're not fooling me, you're just a puppet on the string. Just a puppet on the string, oh. And they say, don't you worry, I'm the one. Then the very next day they say they're done. And I don't wanna listen to the bitch you spun. No, I don't want to listen to the the bitch you spun. Walking to a party, feeling out of place. Everyone's too cool, everyone's too fake. I try to start a conversation, but I can't seem to relate. Cause you're so cool. You're just way too cool. 作品啊，佢系啊，通蛇奶 ，You are so cool， 呢啲歌咧都系越听越好 beat 啊，越听越容易摁喎。 系啊，我哋都跟住摁紧。 系啊，朝头早嘅时候听下呢啲歌咧，可能令到大家嘅心情会好翻啲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你知啦，星期一嘅时间咧都系 Blue Monday 噶啦，系咪？ 又唔使咁 blue 嘅。 咁啊，所以揾翻啲开心啲嘅歌，呢样嘢紧要啊。 不过咧，可能对于啲教育工作者咧，特别系啲老师嚟讲咧，就 every day 都唔系 blue 啊，反而系 red 啊。 哎呀，咩事咁 red 啊？ 因为要改补嘅时候咧，就用红笔啦。我记得咧，我以前读教育嘅时候咧，嗰啲教授咧有同我哋讲过噶，就系话咧叫啲老师谂下啊，其实除咗用红笔去改之外咧，有冇谂过用其他颜色呢？ 绿色啊，得唔得啊？ 得嘅，其实咁啊，我都曾经试过系用绿笔咧去改卷，咁啊真系咧令到啲学生咧嗰个感觉好唔同啊，因为咧系啊，你用红色咧成日下下圈住佢哋啲错误咧，特别可能如果错得比较多嘅学生咧，当佢见到自己嗰份卷啊或者系嗰份功课咧满江红嘅时候咧、其实好有挫败感噶。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用太多嘅红色咧，就变成唔系提醒啦、因为变成咗如果你成份卷都系红色嘅时候咧。其实他们就与其去关注那些错误的地方，可能那个挫败感就 更加大的。所以呢就即建议我们可以试试用其他颜色的笔啦。为什么突然间讲这件事呢？就是通常如果讲学生功课呢出现多红笔的地方呢，我想最多的呢 错的错的错的全部都是错的这样。 会有这样的感觉。 你会不会以前改卷的时候呢真的会讲出声的错错有错有没有搞错都是错超错。会唔会噶？ 其实咁癫咗咁样，自己好挫败啊！个老师，自己啲心情都会好差。你谂下， 啲学生全部都系错嘅。 做老师应该会好唔开心啦。如果系咁嘅话，咁所以我反而系会研究一下点解佢会咁样错咯。然后尝试下咧，我通常唔会话喺佢哋自己啲作文咧。嗱，我而家讲作文啦吓。旁边即系即时咧写太多嘅文字喺度啊。因为咧其实好乱噶。你谂下，虽然作文咧多数嘅安排都系隔一行嘅。 咁点啊？录音俾佢啊？ 我唔会，我会另外开一版新嘅咧、然之后俾啲 reference 佢咯。有时我甚至乎咧系会夹一啲嘅连结啦，即系叫佢哋自己上网睇一睇啲范文系点样咯。咁、我觉得反而咧嗰个感觉好啲、因为咧俾佢哋嘅感觉系，呢个系老师嘅建议啫、虽然我当然会兜佢兜面同佢讲，你最好就听我嘅建议啦，你唔好谂住我净系建议你就唔睇啦。咁但系咧喺个功课簿上面咧唔好有太多嘅痕迹咧、其实都会令到佢哋舒服啲嘅，同埋好似觉得，我都唔系咁差啫。我都应该仲可以有方法救下自己嘅，咁就会去自救咯。 我有见过一啲老师咧，即系以前遇过一个好有心机、即系佢改簿嘅时候，我攞翻上嚟嘅时候咧，哇，嗰度画册咁样嘅，即系佢除咗会用几只颜色之外咧，其实佢嗰啲譬如我哋嗰啲叫做老师俾嗰啲 remarks 咧。佢會另外咧，即係好似漫畫咁，畫多個框框， 哇！ 跟住先再寫，哇！我心諗你改好多本喎、 啊，好犀利！我會貼咪好字咯，但我唔會咁樣咯，因為畫公仔好核突嘅，我係我唔會畫嘅，我最多打粒星星嘅啫。嗱，點解今朝早講到呢一個主題咧？因為今日咧同大家講國際新視野嘅呢一樣嘢咧，都係同作文好有關係嘅、哦。嗱，問下小白啦，你記唔記得自己作為學生嘅心態咧？我哋應該比較少啲嘅、即係好少話咧有。自由創作的文章是可以俾你選擇用咩語言都得。 冇喎， 我哋冇噶嘛。 即係上中文堂咁，你作文就中文，中文 啦，中文啦， 英文就英文咯。 係啊，你唔會無啦啦寫其他文章出嚟啦咁。咁但係咧，日本嘅高中咧有一個咁嘅課題咧，就係你可以用日文以外嘅文字都得嘅。咁啊，叫佢哋自己去寫一個作文啦。咁咁嗱，通常你諗啦，日文以外嘅文字，一般人咧諗起最多都係英文啦、 啊， 或者如果你識外語。 可能好多识韩文啦、 啊，而家可能更加多年青人中意韩文啦、 啊、，Big Bang 咁样。 嗱，但系我自己咧个非常之保守嘅学生嚟嘅、啊，我就觉得如果咧我写一啲文字咧，我老师摆明系睇唔明，我就唔会够胆咁做嘅，系咪先？你会觉得个老师喺未改你份卷之前个印象分都扣晒 啦。你唔会谂住我特登写一啲学咗一啲人哋唔识嘅语言，跟住你既然有个咁嘅题俾我，我就用呢啲。唔知咩文火星文 系啦， 系啦，去嚟嘲笑老师，系仲唔系机会？ 嗱，如果你真系够胆咁做咧，咁你就同今次报道讲紧嘅呢一位日本高中生嘅心态一样啦。皆因咧，佢咧用嘅呢一个文字咧，并非系一啲普通嘅外文咁简单，佢系用咗已经灭绝咗嘅卢恩字母啊？ 点啊？灭绝咗、啊，咁佢鬼识啊？ 佢又真系识、啊，佢仲要精通呢一个字母。就攞嚟作曬成篇文， 真定假啊？ 真噶， 啲象形文字嗰啲可能文化錯嘅，係咪先？ 嗱， 我 話俾你聽，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睇佢咧，嗰、那個嘅功課，因為佢就自己影咗張相上載咗上社交平台啦，係、 啊、 完全唔知佢寫乜嘅，真係完全唔知寫乜。咁佢用嗰啲字母咧，你係要解讀噶，嗱、啊，即係譬如你 A 至二 set 咁樣啦，咁你 A 至二 set 咧，你再用另外一個，即係話講緊呢個已經滅絕咗嘅魯恩字母啊。你要去咧对照翻嗰个字母表，将佢解读成为英文字母之后咧，先至再将嗰啲英文字母拼翻做嗰啲嘅生字，先睇得明嗰篇作文啊。咁于是乎咧，嗱，如果你俾着你系老师，如果俾着我啦吓，我谂我就唔会改噶啦，我就会叫佢唔该你自己帮我翻译咗之后先再俾我睇啦。啊，谁不知佢又真系遇到一位咧，即系高手之中嘅高手吓，呢、這个老师犀利啦。佢真係走去揾翻嗰啲書籍咧，對照翻曬成個嘅萊恩文字嘅表格，然後自己成篇咧用紅筆喺篇作文上面翻譯咗，然後再去批改。 哇！ 跟住改完之後咧，仲要留低咗一個嘅評語，就係話啦，嗯，篇作文唔錯唔錯，我覺得好努力咁樣。咁嗱，篇作文唔錯咧。就係、是、俾個學生嘅，但係佢話咧，我覺得咧好努力啦。呢句説話咧，老師就聲稱喺括住啊，佢話呢一句我係攞嚟讚自己，因為個先生話咧，自己用咗3个钟头啊，先至翻譯完呢篇文章啊，然後仲要成篇原篇咁樣寫翻曬喺佢嗰篇作文。 哇！佢3个钟咪快咯。 其实都 如果你问我嘅话，佢唔识嘅喎，老师。 不过我觉得好得人惊啊！呢件事即系要花3个钟头去解读翻呢一个学生嘅呢一篇作文。其实我觉得呢个先生咧最大嘅一个特点就系咧，佢唔单止有耐性同埋有时间啊。佢系其实咧，我谂佢都有研究过呢个学生点解突然之间要揾呢啲咁样嘅文字去挑战自己咧？系咪先？ 个老师知道呢个学生专系中意挑战噶？ 嗱，报道就冇讲得咁详尽，到底个学生系属于咩嘅性格啦吓？但我觉得咧。你用得呢啲已经滅住咗嘅卢恩文字去写晒成篇2版嘅作文嘅时候， 鬼画符咁样嘅喎， 系啊，真系完全唔知写乜噶。咁而个老师咧，如果俾着系一个真系需要同个学生咧慢慢去持久战，即系佢唔系净系一篇作文噶嘛，你仲有成个学期或者几年噶嘛，咁咧你真系可能需要咧用翻呢啲非常嘅手段咧。去话俾佢知，嗱，你唔好谂住挑战我啊！你就算写啲咁样嘅文字咧，我一样可以用我嘅时间同埋我毅力咧去帮你解读嘅。咁其实可能咧喺呢个师生沟通上面咧都有好大嘅帮助，因为咧学生永远都系觉得噶，可能我做一啲特别嘅行为咧，就系测试下老师嘅反应同埋底线啦。咁如果个老师咧系褪嘅，即系好似我头先所讲，可能我叫你再写过嘅话咧。咁、那个学生可能就觉得啦，原来老师嘅底线就系咁啦。当我做一啲咧出其不意嘅嘢嘅时候咧，你就俾我吓亲啦，你就已经咧会企咗喺度叫我去改咁。咁可能咧喺其他嘅行为啊或者纪律上面咧都系用同一个心态，即系好多时都会觉得有一个印象就系、是，这个先生就系咁噶啦。我做啲奇怪嘅行为嘅时候咧，佢就唔会尝试再进一步咧去了解或者再进一步咧去同我沟通噶啦咁。咁但系咧，可能今次呢个先生用咗个非常之得意嘅方法咧， 就可能反而出奇制胜嘅。因为亦都话得俾个学生听，就算你想挑战我个底线，哈，你根本唔知道我条底线 set 喺边啊。 系啊， 无底深潭啊。 呢篇嘅叫做修改嘅版本啦，即系第一当然见到好多红字啦，系咪先？咁另外咧，其实老师咧喺佢嗰篇嘅文章啊，即系交俾佢功课上面咧，第一句写咗咩咧？叫佢唔好写暗号、啊。跟住咧，去到后面嘅时候咧，头先阿芭比咪话你老师咪会自己赞自己嘅，佢系抌咗个印啊，抌咗个印咧，嗰、那个印咧上面咧，佢都特登指住嗰个人嗱，嗰、那个印啊上面写咩咧？系写住干不爹咁样，即努力啊咁样。佢特登指住嗰个咧，就喺度话呢个我系赞自己嘅，因为我系咧系 O T 咗好耐嘅，先至帮你去改呢个嘅。哇，呢个其实真系好有心呢、這个老师。 同埋咧，老师都讲笑同个学生讲，喂，唔该你俾翻啲 O T 费我啦，三个几钟、 啊。哇，三个几钟啊！ 改一篇唔、啊、系一班、 啊。呢啲真系暗号嚟嘅呢啲。 系啊， 学多种语言都好嘅，系咪？ 至两年之后，会开始将视线转移到寻找继任人方面。他呼吁官员不应忽略正常工作。他说修宪绝对正确，因为现行的宪法在特殊时期通过，目前国内政局稳定，但仍有包括主权在内的问题要处理。普京今年初提出修宪，国家杜马已读修宪草案的时候，加入允许现任总统再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内容，引起外界关注，因为按目前的宪法，普京到时是无法参选。草案先后获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和地方议会通过，亦得到宪法法院的合宪确认。根据普京签署的命令，俄罗斯将于下个月1号就修宪草案举行全民投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344点，跌1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7美元，卖出1750.46美元。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6.85，瑞士法郎0.952，加元1.362，人民币7.074，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118，欧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是天晴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但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嘅巴士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如心南湾海景酒店噶，就系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出嘅巴士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如心南湾海景酒店对出。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扫管笏噶。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快线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噶，排到去扫管笏。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龙盘苑，窝打老道去沙田，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联合道。在新界马鞍山绕道和恒德街去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恒安村。 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排到去白沙湾码头。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啦，去屯门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豪景花园。全锦公路落全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咁提一提大家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车公庙路来回方向近住沙田头路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系可以将我哋变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无论任何路面情况， 慢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 由于要做水管， 交通现在仍然是非常挤塞。 线有交通意外， 比较多车嘅。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Didi 同你讲啦。咁交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 ，Kiki 首先讲隧道 ，Bobby 同你讲交通。 阿 Rain 同大家， 我哋都唔想你成为嗰个粗心大意嘅司机。 揸车嘅朋友经过，请你保持 人。驾驶人士留意啦， 驾驶人士咧，请开住 车。驾驶朋友经过时候，请 记得小心驾驶。 香港电台交通资讯全方位提供。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大招募， 大家好啊，我是不结婚啊，是不是好想同我一起录广播剧呢？ 叻唔切讲讲讲，你有冇讲下点参加？ 我梗系知啦，我唔讲啊，你咁叻你讲咯。 我梗系叻啦，讲咪讲咯。我而家诚意邀请小一至到中三嘅同学仔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填妥之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短片电邮俾我哋。 我都想参加，几时截止啊？ 6月28号中午12点就截止啦，仲唔快啲行动？ 二台六月深一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女女啊，你平时最喜欢同妈咪做咩嘅呢？ 我喜欢同妈咪倾偈，同埋夜晚瞓觉嗰阵时同妈咪有一个 pillow talk。 妈咪除咗喜欢同你倾偈之外咧，我都喺晨光第一线咧，成日揾嚟我啲爹哋啊、妈咪级嘅好朋友咧，倾下点样教小朋友咧嘅一啲亲子之道噶。 我知道，即系亲亲靓猪妈朱海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今朝早咧 ，Heidi 朱海婷就可以揽住个女咧，就喺 晨光第一 线，唔知喺厅啊，定系喺床啊，定系喺厨房啊，就听住晨光第一线啦。早晨咧，咁多位听众，8:11嘅时间啦吓，继续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嘅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啦，有阿 O 啦，同埋有 Barbie 林慧。 早晨啊， 早晨朋友， 咁啊留意住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喂，正话咧都听到我哋有个宣传声带就讲到话呢个玩玩星期天嘅不得了劇場又嚟啦， 系啊， 招募小嘅 广播员， 叫广播员系 啊，咁啊当中咧都有讲到话啲要招募嘅小广播员咧，介乎都系小一至中三咁讲，咁啊当中咧都有啲要求噶，话要咧系登入去港台第二台嘅网站嗰度咧，咁就下载嗰个表格，咁啊要填啦，咁啊填完之后咧，仲要咧拍一段短片，咁啊一分钟嘅自我介绍短片，咁之后就将咧呢一个表格连埋嗰个嘅档案咧，短片嘅档案咧就电邮去到我哋嘅指定嘅一个电邮地址啦吓，咁我知咧头先好似冇讲嘅，因为其实你登入嗰个网页咧下载表格嘅时候就睇到啦，费事喺度 up 咧 up 大家就论尽你又差唔切咁。不过其实如果你想知道，我都可以话你听嘅。 好啊，讲讲。 系啦，佢咧就系 R 英文字母啦，跟住一个二字，阿拉伯数字啦。然之後就 Sunday， 即系 Sunday 咁，跟住就 at rthk.hk。我有問過啲即系監製啊、編導啊、主持啊咁。 哇，咁如果呢即係我又要下載個報名表，跟住而家唔係咁多屋企又有 scanner 嗰啲，我要 scan 返嗰嗰個表格又要簽名嘛，咁點咧？嚇、 嗯 啊！我真係孤陋寡聞啦，影相咪得咯， 你識嘅其實 影相咪得啊，係喎，影咗相之後，咁嗰個相片咪變咗做個檔案，可以郵翻俾你咯，咁樣啊，又真係喎，咁唔怪之得咁多人會報名啦，嗱咁啊機會難得嚇，因為呢個不得了劇場咧就我以為佢做完上一次就完噶啦， 仲有啊，咁原來添食 season two 啊， 係啊 season two 第二季啊，好似啲美劇咁樣， 係啊 season two 咁啊究竟佢哋係咪全班人馬再添啲新嘅演員啦，定還是咧唔係嘅，由零開始從頭再揀過邊個做不得了啊等等咧，咁啊呢個留待咧星期日嘅玩玩。星期天即系寻日啦，有冇听到咧吓？咁啊有嘅话咧，咁啊记住佢哋嗰个嘅小广播员嘅招募啦。咁好趁呢一个嘅疫情之下咧，冇咩好新嘅嘢搞作嘅话咧，谂下呢一个咧都系可以俾大家啲小朋友啊，或者啲啱啱嘅少少嘅年青人咧，可以有一个新嘅场地咧，俾你去发挥一下吓。咁啊，至于咧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就要俾阿芭比发挥一下啦。 好啊，嗱，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样嘅，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啦，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咁啊，展望本周部分时间咧都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局部地区有骤雨，但系咧本周中期咧风势就较大，骤雨亦都会稍为增多。 咦，咁即系有龙舟水噶咯？ 系啊，通常都系咁样， 由天跌落嚟嘅龙舟水啊， 上快啲会唔会咧？ 洒一阵雨，自己又游水咁样咯，喺个沙滩嗰度浸住啲水，头壳顶又落雨咁样， 其实都几特别噶。 系啊， 系啊，落雨你游唔游水啊？如果你游游下水，落雨你会点啊？ 我会继续游咯。 除非有雷暴警告，咁就要上翻水啦。 啱嘅，啱嘅吓。即系如果只系洒紧雨咧，系特别唔同噶嗰个景致。我仲会特登咧潜落个水嗰度咧，水底嗰度咧望翻上嚟， 涟漪啊，睇嗰啲雨滴落去水面嘅涟漪，几好睇噶。 我几有意境喎，你两个人 好治愈噶。 我都会潜落水底，但我系避雨咯。 啊、你呢个谂法简直系天真啊！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0度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啊现正生效。接住落嚟咧，大家好攞定啲纸啊笔啊，如果要记低啲重要嘅消息嘅话吓、因为咧就阿 O 咧同我哋嘅财金达人都有啲嘢同大家分析一下嘅。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 O 请嚟啦，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帮我哋咧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咧，精精神神睇住个市先啊吓，咁啊先由咧呢个美国嘅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嘅数字嗰度开始讲起先啦，好嘛？唔该晒。 好啊，咁啊睇翻咧上个截至到上个星期二嚟讲咧，即系6月16号啦，喺芝加哥期货市场上买卖嘅外汇期货当中嚟讲嘅话咧，我哋见到个美元嘅空仓嘅金额咧，就突然间咧扩大到咧156.9亿美金噶。咁啊点156.9亿，如果你对比最上一个星期嚟讲，即系得个95.1亿咧，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咧，炒家咧睇淡美元嘅情况咧，系即系好明显好多噶。咁啊，當中咧更加值得留意咧，就係歐羅嘅淨持倉合約，淨持倉合約咧已經係過咗咧係10万张嘅極端嘅數字。咁點解要10万张係叫做極端數字咧？因為每次去到10万张，唔理係淨持倉或者係淨空倉，去到10万张嘅時候咧，好容易咧就會翻轉頭嘅個數字。咁咧今次咧就過咗10万张咧，就報咧係去到咧係117,000几张啦。咁由呢一度咧反映到咧就話市場咧就似乎咧就好睇好歐羅。咁可能亦都係因為去到一個較極端嘅一個位置啦，所以我哋見到星期二之後嚟講嘅話咧，歐羅嘅匯價咧就明顯係轉弱嘅。咁啊，雖然個數字只係截至到上個星期二，但係我相信期間咧應該係減持咗一啲嘅歐羅出嚟噶啦。 嗯，咁啊，關於歐羅咧，一定要講咧，歐盟咧上個星期四五咧開會，咁啊呢個開會咧究竟有啲咩嘢嘅結果，又有啲咩嘅影響咧？ 系啦，咁我其实一路过去咧，都同大家讲一个日子咧，就上个星期四五咧，就系、是、个欧盟嘅大会啦。咁我哋要留意嘅就系欧盟咧推出个7500亿嘅旧经济方案咧，能唔能够达成协议噶？咁但系上个星期咧，好唔好彩咧，就达成唔到协议噶。咁其实咧，未到上个星期四五嘅开会嚟讲嘅话咧，其实之前咧已经系有消息传啦，就话咧未必会做达成到，因为有四个国家就系、是、个丹麦啊、荷兰啊、瑞典啊、奥地利啊，佢哋系反对啊将呢啲资金。籌集翻嚟之後咧，就係送俾一啲即係喺個疫情較嚴峻嘅國家，例如好似意大利啊同西班牙，咁所以咧就係冇達成唔到嘅。咁但係咧，佢哋都依然咧係想呢個方案咧係能夠達成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就德國總理默克爾咧，就其實暗示咧就話咧喺呢一個七月份咧就有個就會開就會重開呢個會議嘅。咁咧七月中會重開，就希望咧喺七月底咧就係能夠咧達成呢個協議。咁而家我哋即管睇下呢个协议能唔能够达成啦，因为我讲过好多次，如果呢个协议能够达成嘅话，係将啲资金筹集返嚟係俾呢啲送俾呢啲嘅疫情受影响较大嘅国家嚟讲嘅话呢，咁就会令到呢欧盟呢更加係迈向呢係财政统一嘅。咁即管睇下到期时能唔能够係做得到啦。 係欧洲方面嘅疫情又而家係咪相对放缓少少呢，啲边境开始重开，有冇机会令到佢哋呢经济重启呀，温生？ 有噶，因為咧，我哋見到咧，其實歐洲嚟講過咧，上個星期咧有好多個國家咧已經係開放翻佢哋嘅邊境咧，但係當佢已經開放翻佢哋嘅邊境咧，即係容許咧就係、是、歐洲自己嘅本地嘅旅客去即係去 往返啦，係啊， 係啦、就唔係話所有全世界啦。咁但係去到上個星期日嚟講，啱過咗星期日咧，連西班牙咧都重開埋佢哋嘅邊境嘅。咁即係話咧，而家整個歐洲嘅神根地區咧，就已經係所有嘅邊境咧係完全係開放俾自己歐洲嘅旅客噶啦，咁咧就如果即係喺啲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反映到咩咧？反映到咧，咁其實咧歐洲咧已經個經濟咧係重啟得幾快下添噶，咁希望佢哋能夠早日改善個經濟啦，咁即管睇住佢哋個情況變化啦。 係咁啊，但係又要睇埋咧，即係歐洲方面經濟重啟，美國嗰度又點睇咧？咁樣。 美國咧就似乎咧就未即係都係重啟翻佢哋經濟嘅。不過咧，而家我哋見到咧，佢喺重啟咗之後嚟講嘅話咧，就明顯咧係多咗疫情啦。咁而家市場咧就都驚嘅，就話美國咧會唔會有第二波疫情啊發生啊咁樣樣。咁加上早前北京嘅疫情啦，咁所以咧大家咧都係暫時咧就嗰個避險嘅情緒都係即係高漲咗少少嘅。 咁講埋咧，英國首相咧約翰遜喺脱歐問題嗰度咧一直保持高姿態。但是入面都仲有好多嘅叫協議啦，或者條款咧要早日落成嘅。咁啊，呢個角度又點樣睇咧，温生？ 嗱，呢度咧值得留意嘅，點解咧？因為咧，約翰遜咧一直都話咧，就去到今年年底嘅脱歐過渡期屆滿嘅時候咧，佢不會延長脱歐過渡期嘅。咁但係咧，有個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咧，據我了解咧，原來咧到而家為止啊，德國咧只係同20個小个国家咧系达成咗贸易协议，喺呢个20个小个国家里面嚟讲嘅话咧，较有规模嘅国家咧就分别就系瑞士同挪威噶啦。大家去幻想到瑞士有几大，挪威有几强咧。咁所以咧，其实咁样嚟讲嘅话咧，能唔能够真系即系如果英国系离开欧洲单一市场，能唔能够呢20个国家签署嘅贸易协议，帮唔帮到英国去出口咧，都成问题噶。咁而我计算过咧，呢20个国家咧相加埋咧，都系占咗英国整体出口咧，大约系讲紧8% 左右嘅啫，咁所以咧可以话咧系真系帮唔到英国啲咩嘅，咁所以咧我就开始喺度质疑啦，就话英国咁大声就话，去到今年年底嘅脱欧过渡期届满咧，就唔会话延长个脱欧过渡期啦。如果佢唔延长嘅时候，到时只系同嗰少少20个细国家系签署贸易协议嘅时候，咁佢到期时佢出口点算咧？我真系唔够胆想象，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咧，英国咧可能真系需要咧系延长佢脱欧过渡期噶，咁我哋即管睇下英國又會唔會咧係喺今個月底之前咧係簽署，因為歐盟就話如果真係要延長脱歐過渡期嘅，就要喺今個月底即係30號之前咧，就係同歐盟咧就作出申請嘅。咁啊，而家英國咧到呢一刻鐘咧都未申請嘅，咁睇下佢會搞咩啦。 咁頭先就講過啦，即係美金啦，咁英國方面嘅情況啦，咁不如講埋加紙啦，這個呢美墨加一個貿易協議呢將會在7月1日正式執行，係咪？ 冇錯啦，嗱，美墨加密協議咧，大家都知噶啦。特朗普美國總統特朗普一上台之後嚟講過咧，就將原先嘅所謂嘅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咧，就將佢咧係刪除咗嘅。咁咧，然後咧就傾咗好耐之後咧，就達成咗一個叫美墨加嘅貿易協議。咁亦都通過曬國會噶啦。咁咧而正式係執行嘅日子咧，就係7月1日，今年嘅7月1日，即係仲下個星期三嘅。咁咧一執行嘅時候嚟講過咧，都未執行啫。咁啊上個星期咧，我哋見到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咧就已經警告啦，就話咧如果呢一個協議一旦係執行嘅時候，而加拿大或者墨西哥都唔去開放佢哋嘅市場嘅，俾美國嘅貨物去進入嘅話咧，美國咧係會即時對佢哋咧係作出行動咁話。咁啊，按照協議咧，我哋知道咧，加拿大咧就要開放佢嘅乳業市場啦，俾美國啦。咁啊，而加拿大咧一向都係好保護佢嘅奶農嘅。咁而家咧就睇下佢開放咗個市場之後咧，美國奶打入去加拿大，咁會對加拿大咧會帶嚟幾大嘅衝擊。咁所以咧，短期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加治咧都會因為呢個不穩定嘅因素咧，會某程度上會受壓嘅，咁所以咧，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啦。咁我相信要等美國奶農打入咗去啦，睇清楚啦，冇事啦，咁然後咧，我相信加治咧先能夠咧係可以穩定係上升翻。咁所以短期裏面提防咧，加治咧可能會面對一定嘅即係一啲嘅隱憂喺度嘅。 嗯，咁投資者咧就可以參考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温卓培温生幫我哋咧分析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啩，嗯，拜拜， 拜拜。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生命这可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阿欧真系好老实嘅，佢正话真系食咗早餐啦。 风骚即安详，识问答比赛现在开始，请问有咩暑期工唔应该做嘅？ 辛苦唔做，唔包火食都唔做。 错啦，应该系有危险嘅工作，譬如话高处工作啦，操作起重机械呢啲唔做。 豪仔答啱，咁请问文职工作系咪冇危险嘅呢？ 如果话文件柜啊，上重下轻啊，随时跌落嚟砸亲人噶嘛。 阿田讲得啱，得闲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嘅风骚即安短剧，暑期工想做得安心同开心，记住小心选择。同睇真，我是音乐情人郑子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最近公司想请多啲年青人帮手，但又担心佢哋冇乜经验，唔知系咪真系帮到手？你点睇啊？ 你可以考虑下劳工处嘅展翅青见计划。 我都听过呢一个计划，佢哋专系为15至24岁、学历系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年青人提供培训同埋求职平台啊嘛。 冇错啊，而计划下嘅度身订造培训暨就业项目，服务机构咧会配合雇主嘅需要，设计职前培训课程，完成相关嘅课程而表现良好嘅学员，就可以参与为期6至12个月嘅在职培训，继续边学边做。 我仲知道，如果雇主聘用咗佢哋担任全职或者兼职嘅在职培训职位，仲可以申领在职培训津贴。喺培训期里面，每个月嘅津贴金额仲系学员嘅薪酬一半，上限为4000元噶。 完全正确。有展翅青见计划帮我哋培训青年人，我哋又可以申请津贴，真系唔错噶！快啲上计划网页了解多啲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二台六月深一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爸爸。点解啲台早成日都唔见咗你嘅？ 因为爸爸逢星期一至五朝早6点已经开始主持晨光第一线，爸爸仲会邀请嘉宾上嚟喺职场 KOL 亲子100%同消失的地图一齐同听众学下新知识。你觉得你爸爸白元浩系咪好勤力呢？ 系啊系啊，我同狗狗都觉得爸爸你系最叻嘅。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我特登咧想听多一次呢、這个。 点解啊？ 其实佢系咪喺度自嘲紧咧？啊，点解同狗狗？狗狗系咩嚟嘅咧？啊，佢系咪即系意思？我哋而家俾嘢佢做到佢成只狗咁咧？啊，真系想点咧？ 红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今朝早咧，轮到彭爷爷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啲事情啦。咁啊，昨天咧呢一、這个嘅6月21号咧，都真系够忙咯。 系啊，好、多嘢做。 寻日系咩啊？除咗系星期日休息日咧，寻日又系夏至， 夏至添啊！琴日 系啊，即系呢个中国嘅24节气当中，夏至又系咧阿 O 讲嘅啊，呢、這个父亲节、又系呢一个咧。农历踏入五月嘅开始啦，五、月一，寻日啊， 月1号， 再加埋有咩？ 攞一万蚊系咪？ 有日偏食啦， 好忙。 跟住仲有系啦，钱好紧要噶，上网开始攞一万蚊啦，香港人系嘛？咁所以你话 哇， 做得 边 样都系做，忙碌到咧咁好。咁啊，都過去啦。最緊要嗰樣 攞到錢係咪？ 有冇攞到嗰一萬蚊咧？嗱就先咧。昨天就開始6月21號就做電子登記啦。咁本來呢我本人呢即係彭仔呢都冇諗住呢即係 即刻登記 即刻登記嘅。我都係諗住呢響應政府嘅呼籲唔使第一日就即刻趕住去登記嘅。因為都擔心會唔會個系統負擔唔到啊負荷唔到啊咁。但係呢因為我又驚嗰樣嘢我仲有一樣最驚就係、 是。係咩 讲下讲下，只唔记得咗， 不如做咗先啦。 喂，叫三十过咗咯，哇，唔记得咗做咁点算咧？ 不如做咗先 啦。呢个几系似我自己本人嗰个情况，就系、是、咧，等下先啦，跟住就唔记得噶啦。 系 啊，咁所以咧，昨天咧都试下啦。我就首先咧就用手机试嘅。咁果然咧，哇！撳入一入去嗰個手機，我嗰個銀行嘅版面咧，跟住已經其實教我點樣電子登記，一分鐘唔使做完， 好嘢！ 你哋係咪都係咁啊？ 係啊， 我未登記嘅反而， 你小心。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过去一日新增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再创新高，有183,020人感染。根据世卫的数据，来自北美和南美的新增病例最多，有超过116,000人确诊，全球累积超过870万人感染，46万多人死亡。巴西卫生部公布，当地过去一日再多17,000多人确诊，641人死亡，累计病例有超过1,080,000宗，超过5万人死亡，数字仅次于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周末晚在俄克拉荷马州举行的竞选集会，有关入场人数的争议余波未了。有报道指出，之前网上有人号召无意出席集会的年轻人预订门票，但不去集会，令到集会不满座。报道又说，这个网上运动主要在美国受欢迎的短片分享平台，并被称为抖音海外版的 TikTok 上，以及南韩流行音乐 K-pop 支持者之间宣传。例如大约10日之前 TikTok 的一段短片流传，鼓励民众登记索取门票但不出席，以確保會場坐不滿人，短片獲超過70万個賬戶點讚。特朗普競選連任的團隊發表聲明，強調當晚入場參與集會是先到先得的形式，根本不受所謂的虛假索取門票情況影響。俄羅斯總統普京說，假如公投通過修憲，他不排除再選總統。普京接受電視頻道訪問時說，假如修憲公投不獲通過，根據他的經驗，官員在一至兩年之後會開始將視線轉移到尋找繼任人方面。 他呼吁官员不应忽略正常工作。他说修宪绝对正确，因为现行宪法是在特殊时期通过，目前国内政局稳定，但仍有包括主权在内的问题要处理。普京今年初提出修宪，国家杜马已读修宪草案时，加入允许现任总统再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内容，引起外界关注，因为按目前宪法，普京到时是无法参选。草案先后获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和地方议会通过，亦得到宪法法院的合宪确认。根据普京签署的命令，俄罗斯将于下个月1号就修宪草案举行全民投票。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深圳会见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听取他对港区国安法草案的意见。梁君彦透过发言人表示，应邀和夏宝龙会面，就港区国安法立法工作以个人身份表达意见。梁君彦相信，在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远繁荣稳定的同时，立法工作将会坚守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影响港人一直依法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368点，跌1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8.97美元，卖出1,749.8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6.84，瑞士法郎0.952，加元1.362，人民币7.074，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118，欧元对美元0.683，新西兰元对美元0.641。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但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嘅巴士站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如心南湾海景酒店。重复多次啦，就系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巴士站咧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如心南湾海景酒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就是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七咸道北去返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就非常挤塞，龙尾去到沙田医院。重复多次，就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返去平石，龙尾去到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啦，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排到去彩虹村。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咁龙尾咧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嘅。喺新界方面啦，马鞍山绕道同埋恒德街啦，去翻大老山隧道方向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恒安村。西贡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就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三圣。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排到去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有两段路都系挤塞噶。分别就是博爱交汇处一段啦，同埋唐人新村呢一段都是挤塞。咁唐人新村呢一段就影响到朗天路同埋红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嘅支路分别都是挤塞。全 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去光板田村。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马料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三十分，黄天怡和你寻开心。 黄天怡，好烦嘅，成日流眼泪。 唉，我真系好后悔。大学嘅时候冇俾心机读书， 冇事冇事冇事，学翻学翻学翻。 但其实最癫系佢下一秒就会笑翻。 因为咧，我觉得如果嗰阵时俾心机读书咧，可能我就唔使做电台啦。 有笑有泪嘅人生同埋节目，应该都系快乐嘅。 咁以后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黄天怡继续同你一齐笑一齐喊啊！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一年一度劇坛盛事第29届香港舞台劇奖颁奖礼，6月27号星期六晚7点半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隆重举行。颁奖礼情况记得留意香港电台劇奖专业最新资讯。 今次颁奖嘉宾包括 田瑞妮、朱柏康、陈志云、彭秀慧、陈锦权、邵美君、陈淑仪、陈志新、倪炳煌、韦罗莎、潘慧心、关宝慧。 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丝。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就听住晨光第一线啊。时间已经来到星期一的早上啊 ,8 点40分的啦。接住落嚟的时间呢，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加上啊芭比林慧同埋小白白元浩呢，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的。先来同大家呢睇下今天的香港经济日报的港文的。主要呢就是跟进一下啦香港的这个新型肺炎的病毒咧，嗰個情況係點嘅？咁啊，報章講到咧，就係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啦嚇，咁就放緩啦。尋日咧就冇新增本地確診個案啦，亦都係再次連續八日咧係零本地個案嘅。咁啊，但係咧就錄得有三宗咧係輸入性嘅確診個案。咁而尋晚咧有消息就指咧，本港再至少係錄得咧27宗初步確診個案，另外有一個人咧需要重複檢測，仍然有待結果。主要咧就係由巴基斯坦翻嚟香港嘅，即係咧本港尋日有機會係錄得大約30宗嘅個案，係自4月初以嚟單日錄得最多嘅新增個案嚟嘅。咁但係呢個係聽住啊，係有機會錄得嚇尋日嚇。咁啊，另外上個禮拜六咧有一名啊78 岁咧就系确诊嘅老妇人咧，就因为感染呢一个嘅新冠肺炎离世嘅，咁而令到咧本港死亡人数咧系增至五个人嘅。咁而香港經濟日報今日嘅港文當中，亦都有咧專訪呢一個醫管局嘅總行政經理嚇。咁啊，講到話本港年初錄得呢個首宗嘅新冠肺炎啦，咁抗疫戰慢咧就隨即展開噶啦。咁而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啊劉家憲咧，每週輪流曝光，咁就聯同咧。衛生署交代疫情，意思即係佢哋同衛生署輪流曝光。咁啊，劉家憲咧接受呢個《經濟日報》專訪嘅時候，坦言咧最怕咧就被記者質疑有隱瞞啦、講大話咁，強調咧已經係盡量將已知嘅資料咧係告知公眾。佢又形容咧要計斷纜幾耐係不切實際嘅。佢話咧疫情未完啊，市民應該係做好準備。改變生活模式先啱，咁呢個嚟自今天咧就係香港經濟日報嘅港文報導噶。 好啦，跟住咧睇下文匯報嘅要聞啦，就係講到話啦，下月待萬元啊，提前食餐勁喎。咁啊，講緊嘅咧就係琴日開始申請嘅呢一個現金發放計劃啦。咁喺琴日父親節接受登記咯，大批市民咧一早就嚟到銀行提交實體登記表噶。咁啊，政府發言人亦都表示啦，截至到琴日下晝五點鐘，一共有約200万名市民咧系透过参与计划嘅21间银行递交电子登记，另外咧大概有8000名嘅市民咧系透过香港邮政网页递交电子登记表格嘅。另外，亦都有唔少市民咧，琴日一早咧就去到各间银行交表，而唔少银行咧仲未开门，已经有大批市民咧系排队等候啦。咁讲到啦，恒生银行九龙总行咧原定琴日朝早9点钟开门嘅，不过开门之前咧已经有大概50人排队等候，咁因此咧系早咗15分钟开门收表啦。排头位嘅婆婆咧就表示，朝早7点钟已经到场啊。佢话对于政府派钱咧系感到兴奋嘅，计划咧就会用喺饮食消费去用咗10000蚊。而恒生银行深水埗分行咧，同样亦都系未开门，已经有大批市民排队，人龙咧甚至乎系伸延到内街，有长者更加怀疑系因为天气炎热咧，就坐喺地上面，需要急救员咧就系救护员咧去协助噶。咁而记者亦都喺银行嘅附近观察啦，见到市民提交实体表格嘅登记情况咧相当顺利，咁就话啦，有唔少市民咧一早就填好表，到场之后咧就由职员核对一下系咪填妥，就直接去投入呢个收集箱，全程咧都唔需要1分钟嘅。咁啊，记者亦都咧问咗一啲嘅市民啦，了解到咧佢哋申请嘅呢一个初心系点样啦。咁啊，其中咧何小姐咧就话啦，政府派钱咧对佢嘅家庭咧有好大嘅帮助，因为咧由去年咧呢一个嘅暴乱，香港咧影响咗经济啦。佢话佢丈夫咧去年年底咧就开始失业啦，而个儿子咧就尚未毕业，咁所以咧一家三口咧就只系靠佢一个人咧做清洁工嘅收入去维持。家庭收入咧由原本啊以往嘅20000几蚊咧就减到得翻10000蚊左右，生活咧系几艰难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位咧系何小姐咧，头先讲咗啦。咁另外咧亦都系董小姐话咧，呢10000蚊现金对佢嚟讲咧都系有帮助，不过就觉得咧嚟得太迟啦，因为佢表示啦自己咧系任职饮食业嘅散工，不过咧自从呢一个疫情之后咧，咁啊已经系开工唔足够啦，每个月得翻大概6000蚊至到7000蚊嘅人工不等，咁呢几个月咧都系用积蓄去顶住嘅。咁佢自己话啦，由于自己只系炒散啦，就唔系正式员工，亦都未能够受惠于政府嘅防疫抗疫基金推出嘅保就业计划。咁就话啦，自己会将政府今次派发嘅呢一笔现金咧，就系视为救命钱。咁而现时呢个疫情咧就缓和，咁不过佢自己就话啦，其实经济环境咧系仍然恶劣噶，因为就算咧收到款项，亦都唔会够胆咧系肆意消费咁话。呢个系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好啦，再睇下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嗱，嚟紧啊端午节啦，系咪？咁啊，赤柱端午节咧，咁啊话到会操龙祈福。咁啊，星岛嘅独家报道就话到啦，星期四就系端午节。咁啊，虽然本港近期嘅疫情已经转趋缓和，咁但系当局近日亦都咧就系放宽限聚规定至到50人。不过咧，节日嘅气氛啊，仍然预计咧系会大受影响噶。根据了解，由于筹备比赛需要时间，加上咧需要同时考虑岸上观众聚集嘅问题，除咗咧就系赤柱龙舟协会维持传统嘅拜神祈福，以及咧就进行练习之外，今年端午嘅正日嘅大部分地区龙舟赛事，亦都难以赶及 上演的。嗱，部分會延至到咧就係八月至到十月先至舉行啊，即係要睇比賽，可能要八月至到十月先睇翻龍舟嘅比賽。咁啊，有賽會就慨嘆啦，部分地區賽事最終咧就需要取消，令到唔少嘅龍舟賽會今年啊失去咗一年嘅主要經費來源。啊，除咗應付龍舟嘅保養維修變得吃力之外，參加其他海外賽事嘅經費亦都咧就係冇着落。咁啊，沙田龍舟競賽、香港仔龍舟競渡大賽同埋愉景灣龍舟比賽等等啊，早前已經宣布取消或者延期噶啦。嗱，近年逐漸成為咗地區盛事嘅赤柱龍舟賽，決定咧就係延至到十月去到舉行噶。不過考慮到近日疫情開始緩和啦，咁啊龍舟競渡不但止咧就係歷史悠久嘅端午節活動，亦都係一個傳統嘅祭神儀式。咁啊活動意在咧就喺夏季驅除瘟疫同埋祭龍祈福噶。咁啊赤柱龍舟協會近日已經決定咗端午正日咧就舉行一個叫做龍舟追逐賀端陽巡遊祭神儀式同埋練習嘅活動，透過保存傳統祝願咧就香港盡快啊從呢個疫情當中咧就恢復過嚟噶。赤柱龙舟赛大会秘书梁小姐在接受查询的时间就表示，当日的活动主要都是一个拜神仪式，亦都会为龙舟点睛。仪式过后就会进行练习，预计会有十几只的龙舟参与，但是强调并非进行比赛，因为按照着传统每一年都会进行这个仪式的，意在拿一个意头。他说到了做了三十几年，大家都不想断的，同时都希望香港可以祈求平安和祈福的。以上来自星岛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我哋睇下明报啦。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咧，就关心一下呢一个嘅港区国安法嘅情况。咁就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咧，前日结束啦。咁随即咧决定下个礼拜日，即系咧28号，一连三日咧就开会。咁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咧，寻日话未知道几时咧会表决通过咧港区国安法，但系就话咧委员长有权临时决定是否在月底会议审议表决。而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他就向明报说，估计下次会议一定会通过法案，因为港区国安法有急切性，就不会拖到去八月底的正常会议了。认为召开特别会议一定是跟这件事有关。而港大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向明报话，一部影响700万人重要法律，冇理由至今日连草案都未见过，已经要话匆匆通过咁讲。咁而讲到呢一个，另外喺新华社咧都有一个报道，就讲到咧全国政协副主席，亦都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寻日咧就喺深圳会见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嘅，就听取咧港区国安法嘅意见。咁而梁君彦透过发言人表示咧，应邀会面并以个人身份就港区国安法立法咧发表意见嘅，咁就话咧反映了各党派议员有不同看法，在不同场合对立法工作表达意见，相信港澳办会从不同渠道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咁话咁而讲到港区国安法草案说明提到特首指定若干名法官审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案。咁大律师工会副主席叶巧琪寻日就指法咧真系民所，咁啊忧虑构成咧行政干预司法。而大律师工会主席戴启思亦都批评特首指定法官嘅做法咧系极不寻常啊，将会触及咧本港司法独立嘅核心，系香港主权移交以嚟咧最大嘅转变。不过行政成员、行会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就认为咧，届时实际操作咧就由特首预先委任若干法官专属处理国安案件。估计大约是9至10个人，而并非逐一就案件指派主审法官。又相信若果涉及是7年或以上刑期的严重案件，可以按现有的陪审团制度去审讯。这个来自今天明报的头条报道。 好啦，跟住睇下今日《东方日报》嘅头版头条啦。咁啊，呢8个大字咧都系相当之抢眼啊！吓，就系话讲到啦，环署纵容回收乱龙，咁啊，到底发生咩事咧？ 好押韵， 又系 又一赞啊！ 好啦，咁啊讲下咧，原来就系玻璃樽嘅回收啊。咁咧，原来现时咧就有三份玻璃管理合约当中咧，港岛区啊，包括埋离岛同埋新界区嘅合约咧，都系由呢一间叫做碧瑶废物处理及回收有限公司取得嘅。咁不过咧，近期咧呢间公司咧就被指喺九龙区咧就越区收樽。四月嘅时候咧就推出咗外回收流动应用程式，清楚咁标示咗喺深水埗啦、油尖旺同埋观塘等等多个油站咧都设置咗玻璃樽回收。收站咁亦都以私人呢个经营合约咧，就为呢个九龙区部分嘅酒店提高咗回收嘅服务啦，包括咗收玻璃樽嘅。咁更加严重嘅咧，就系话呢一间公司咧就被揭发去到深水埗北河街街市咧擅自取走应该由九龙区承办商回收嘅玻璃樽，咁而环保署咧就虽然知情，但系就冇正式处理。咁啊，讲到啦，负责九龙区玻璃樽回收嘅承办商咧，呢一间名为香港玻璃再生有限公司嘅经理咧，就回应呢一个查询时咧，就证实啦，早前系发现咗北河街街市嘅收樽量有异啊，追查之后就发现咗俾另一间承办商嘅司机取去，曾经多次咧向环保署投诉，不过对方咧反而要求咧佢哋出示证据，最后咧要喺回收桶嗰度安装咗追踪器，并且咧系请呢个私家侦探咧再去搜证，结果咧就追踪到咧回收桶系被送到屯门，系另一间承办商嘅厂房附近。由于事态严重咧，已经将相关嘅资料交俾环保署啦。不过署方咧至今仍然系冇采取任何嘅行动嘅。咁呢一间涉事公司咧，亦都系啦，咁啊，亦都有解释嘅，就话咧，其实嗰个司机咧就系私人嘅形式咧，就去收樽。咁咧，公司得悉咗之后咧，就已经即时解雇咗涉事嘅司机啦，以及咧系训斥咗其他司机，要加强监管嘅。咁环保署亦都有回应嘅，咁就话啦，承办商嘅内部问题咧，佢哋系不作评论。咁到底事件之后发生成点咧？咁啊，拭目以待啦。呢个系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再睇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寻日咧，就系父亲节适逢咧，就天文现象日偏食出现啦。日偏食喺寻日嘅下午大概两点半钟开始啦。咁啊，下昼一点钟嘅时候，等待日偏食出现嘅市民已经塞爆咗太空馆啦。咁啊，馆方就向市民派发太阳类光片，以免咧就直视太阳造成伤害眼睛。雷光片大概三点钟都已经拍完啦。咁啊，太空馆啊，除咗网上直播，馆内亦都有电视噶，唔少人一家大细叹住冷气咧就睇直播。咁啊，入片食开始嘅时间，更加有细路仔咧就兴奋大叫。咁啊，馆方因应住疫情，未有开放呢一个嘅天台啦。咁但系有唔少嘅市民咧，就为咗亲自咧就目睹呢个天文奇景，无惧咧就系寻日酷热嘅天气啦，去到尖沙咀海旁啊，就系观赏呢一个嘅入片食噶。咁啊，除咗就系去到呢一个嘅尖沙咀海旁之外啦，其实各区亦都咧就系出现啊，好多市民咧就系蜂拥去到各区拍照留念噶。咁啊，其中咧见到十一岁嘅萧同学啊，咁啊话到啦，疫情咧就令到佢成日留喺屋企啦，咁啊得到好闷啊，咁啊喺屋企咧净系可以打机，咁啊做下功课，认为能够同屋企人去到太空馆咧就欣赏日偏食咧，即使天气酷热亦都系值得噶。另外，天文发烧友余先生咧就自大学时期已经迷上天文现象啦，佢同朋友特登咧就去到太空馆观看咧就日偏食，咁啊更加带备早前啊喺日本购买嘅特制眼镜观望太阳，咁佢自己就话到啦，其实日食咧就成日都会有嘅，香港嚟讲三年啊先至睇到一次，系比较特别，咁啊本来仲想去埋呢个台湾，咁啊因为台湾咧睇到日环食，咁啊香港睇唔到日环食，佢就话到有生之年都睇唔到，咁啊所以咧就要飞去第二度睇咁讲，咁但系受到疫情影响，最终咧都系冇办法成行嘅吓。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美国德萨斯州嘅二人年青组合 Services， 再加埋乐坛嘅经典人马 Elton John 合作嘅新歌 Learn to Fly。 Sometimes it gets difficult, but everything's the same. Toss and turn, push and pull, you don't know who to blame.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to hold on to in your life. Just keep that head up, don't you worry, it will be alright. All the broken people, put your hands up back. If you lift them up, you might just touch the sky. All the lonely people, put your hands up back. If you loosen up, you might just learn to fly. All the broken people, put your hands up back. If you lift them up. 似一位好有经验、好有资历嘅前辈啊，带住两位后生仔，将自己嘅经验分享俾佢哋啊！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Services Elton John Learn to Fl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Good morning， 芭比。 Good morning 啊，华梅姐。 嗱，今朝早呢，我华梅咧继续同大家咧讲饮讲食吓、因为呢都系噶啊，我哋抗疫抗疫抗得多呢，就搞到个人就系好闷闷不乐啦，又或者咧喺呢一个嘅健康方面咧，好寡食到吓， 系啊，其实都几闷嘅嗬，成日煮饭都系煮嗰几味。 嗱，咁咧就要懂得咧多啲唔同嘅健康飲食，咁既可以啦，即系冇咁闷啦，调剂一下啦，同时亦都可以咧令到自己食得健康，咁就自然抵抗力强一啲，咁嗰啲嘅病毒咧都埋唔到我哋身啊，系咪？ 系。 上个星期咧，同大家咧有讲到呢一个嘅啊地中海飲食法啦，系咪？咁就唔使惊话哇，食咗之后咧会秃头，唔系嗰种啊。嗱，如果食咗之后真系秃头咧，嗰啲其实系同你基因有关可能，或者你嘅发质有关啊，等等啊，未必系同飲食有关嘅。嗱，今朝咧，我想介绍一种叫做德斯飲食啊。 德斯、 哎呀，我做咩啊？探上颈咁。德斯佢系 DASH-diet。系啦，其实佢咧系英文一句好长嘅，唔讲啊。咁但系咧都系一种饮食法。佢系点样咧？佢系咧啊，要你咧生果每日食三个，啊奶类嘅食品咧要食两份咁样。咁呢个建议咧都系比咧我哋而家香港卫生署嘅建议咧系更多嘅。咁就话咧可以让我哋咧呢一种嘅饮食啦，可以吸收得更丰富嘅钾质啊，纤维啊，蛋白质咁样啊。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德斯饮食某德斯，抗疫都唔使。 荃湾近住蒲岗村道桥底慢线有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平石村。较早前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对出嘅巴士站意外啦，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一带都系挤塞啦。咁讲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建南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喺御龙居；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就喺北角消防局，西行嘅龙尾喺泰安楼。咁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喺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车多，龙尾喺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啦，近住马油塘村。在港岛方面，江乐道西天桥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挤塞；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排到东港中心。在新界，马鞍山绕道和恒德街去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车龙在恒安村；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繁忙排到白沙湾码头。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龍頭慢車，龍尾在大欖上斜；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愛交匯處擠塞，車龍排到唐人新村；全錦公路落返全錦交匯處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擠塞，龍尾馬料水。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心一分。晨光第一线玩得好认真， 投资 O2O 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啦。 上个礼拜咧，无论外围又好啦， 其实而家见到个市咧，特别系港 投资一间公司啦，咁都会 财子 O2O。 我是阿 O， 如果你都想在股海入面掌握先机、洞悉时势，仲可以获得更多投资机遇，你就要听实投资 O2O 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是 Lisa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音乐情人完成2000靓歌再重聚， 情人靓歌任你选。 我郑子诚逢星期二四晚都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歌曲，而你就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 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我 Albert R 欧瑞强在2000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的音乐情人，和星期日晚都是九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 财子 O2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你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帮我们分析大市的。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咁啊，星期一的早上交给你帮听众做一个大市的前瞻啦，唔该晒。 OK， 好，咁啊嗱，上星期五啦，咁就美股三大指数咧都是先高后低嘅，咁啊，最主要原因咧就是因为咧美国嗰边嗰个即系疫情咧就再次即系出现嘅爆发噶。咁就即係令到市場擔心咧，就全球啦，嗰個疫情會唔會出現咗一個第二波嘅即係情況咧？咁樣咁見到啦，咁啊，尋日咧嗰個新增即係全球嗰個新增嘅確診病例咧，超過180,000宗嘅嚇，咁啊創咗呢一個一月份個疫情開始以嚟嘅新高添嚇，咁就即係見到即係嗰個市場都比較擔心呢一樣嘢啦，究竟會唔會疫情再一次即係惡化嘅時候咧，會唔會令到咧經濟重啟個步伐受阻咧？咁樣嚇，咁所以咧就今個星期咧個市況咧都應該要即係比較謹慎一啲嚇，同埋要留意住咧每一日公布嗰個疫情嘅數據嚇。咁美股嗰邊就即係上個星期埋單都仲有得升啊，咁但係咧要留意翻咧今個禮拜可能咧會出現一個比較深少少嘅調整嘅嚇。咁另外港股呢一邊咧，咁上個星期咧又上到去咧24,600附近。咁但係咧又再一次受阻啦，咁依家咧就即係黑期咧係跌緊300以上嘅，咁就落翻去24,300附近，咁就仍然咧未走出呢一個即係23,600至到24,600呢1,000嘅區間嘅，咁所以咧暫時而言咧都係仍維持住一個炒股不炒市嘅情況，咁如果想即係落場嘅話，我覺得都係維持住啦，即係炒翻一啲同疫情冇乜大關係，即係唔會受到疫情好大影響嘅股份啦，例如咧一啲醫療股啦，又或者係物管啊，或者教育股咁樣啦，咁即係集中翻去即係去做一啲操作，咁反而咧就一啲即係銀行啊，又或者金融股咧，咁啊暫時就可免則免啦。 咁啊今日咧聽眾朋友羅太咧就問只啊763啊中興通訊，咁佢就25有貨嘅，咁啊問下 Jason 啦，因為嚟緊公司都除淨啊嚇，咁啊應該點去操作咧呢一隻股份？ OK， 咁啊羅太咁就要留意翻啦。咁因為咧上個星期咧就中興通訊咧咁就升咗好多。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係、是、因為咧市場就傳出咧就中興通訊咧就具備咗一個製造一個高端芯片嘅一個能力嘅嚇。咁但係咧就星期喺星期六嘅時候咧就即係澄清翻啦，公司就話咧公司只係具備呢一個設計晶片嘅能力，就並唔具備呢個製造芯片嘅能力嘅嚇。咁所以咧，其實就澄清翻之後咧，市場都擔心咧，究竟中興通訊今日咧會唔會即係出現一個低開低走嘅情況嚇。咁所以要留意翻啊，今朝早開市咧，究竟會唔會即係出現一個急跌啦嚇。咁如果你話冇出現急跌嘅咁樣，咁我覺得都你都可以咧繼續揸住，因為聽日就除淨啦嚇。咁雖然你話其實個即係收個利息就唔算話好多啦，股息咁都係除淨兩毫子左右嘅啫嚇。咁但係咧都即係可以繼續即係揸住先嚇。咁你上網咧就即係嗰個下一個位咧，大約就係28.5左右嘅嚇。咁但係咧要小心翻啦，如果咧今朝早出現急跌咧，即係市場擔心咧就係其實中興通訊上個禮拜應該係炒過一籠嚇，咁所以咧有可能咧會回落翻落去咧26左右嘅水平嘅。咁所以今朝早嗰個開市嘅情況咧，阿羅太就要記住密切咁留意翻啦。 完全明白曬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唔該 Jason， 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唔該曬你，拜拜。 好，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好啦，翻翻嚟晨光第一线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有我系彭仔， 仲有我芭比林慧， 仲有欧都喺度啊， 系啦，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啊九点将近，哎13分啊，啱啱下，咁啊小白咧都忙碌紧啊，联络紧咧，我哋今天咧稍后会同我哋通话嘅听众朋友喺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段咁，咁啊但系呢个时候咧，其实佢都分身嘅， 系啊， 声音两边走嘅，咁啊小白咧仲会同我哋分享一啲咧就系亲子嘅教学噶一啲嘅态度啊，以至系方向咁嘅，今天咧就亲子百分百啊，睇下佢同呢一位嘅专家又唔知有啲咩。亲子方向教学方法可以同大家分享啦。 晨光第一线，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亲子百分百入边啊，继续咧都系邀请到慈惠幼苗教育主任啊，资深注册社工啊 ，Rainbow 咧上到上嚟嘅。早晨啊 ，Rainbow。 早晨，小白。早晨，听众。 上个星期咧，我哋讲咗咧就系九型人格啦，我哋讲咗一至到四个嘅型格嘅，咁啊有当中亦都有正面啦，有负面嘅。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性格咧都系有两面嘅。咁我哋讲咗，譬如系一号型嘅就完美型啊，咁二号型咧就博爱型啊，三号成就型，同埋四号咧感觉型嘅。我知道咧，仲有五种嘅性格咧，可以俾我哋嘅听众同埋我自己都听下啊！我自己喺边一个型格上面可能占嘅比例又多啲，咁阿 Rainbow 就会同我哋讲埋咧，对管教小朋友方面有啲咩地方要注意啊，咁样嘅系嘛？ 系啦，咁所以今日咧想同各位听众咧分享五号至到九号嘅型格嘅 好玩 父母系啊，嗱我哋咧就五号啦，五号其实就叫思想型嘅， 思想型 系啦，又叫观察者，所以咧你发现如果你五号型嘅父母咧，你嘅特征咧好得意，你好追求知识嘅，即系同埋咧你会觉得 我又好追求知识嘅， 系啦，即系好中意谂嘢。同埋咧，佢系都有啲中意独处啊。咁比较学术啊，要寻根究底多少少嘅。咁同埋咧，佢就除咗追求知识啊，好理智分析之外咧，其实佢都有啲佢要有啲私人空间嘅。所以你最好唔好打搅佢。所以你发现有啲五号型嘅人咧，好突出嗰啲咧，你发现佢即系成个学者款啦，或者成个唔好嘅话，啲人觉得怪怪地，成个怪人咁，好似书呆子咁样咧。咁但系如果系呢一种型嘅父母咧，其实你谂下，佢本身咁中意思考咧，所以佢对小朋友有咧，佢都会咧成问一啲问题，好得意嘅。就系、是、会问佢啊，十万个为什么嗰啲问题咯。 啊，我会噶、 哦。咦，又有啊？系啊，发现小白你乜都有、啊。 我会问我小朋友好多嘅问题，然后睇佢点答，跟住咧就话翻一个啱嘅答案俾佢，因为我好希望佢。 是透過思考而得到呢個世界嘅答案，而唔係全部都係讀翻嚟啊，人哋同佢講啊咁樣咯。 係啊，所以呢種父母好中意同咧小朋友鬥智啊，即係咧啊，發掘佢嗰、那個即係啟發佢嘅智商啊、潛能啊。 但我仔中意同我鬥力咯， 就係啊，即係鬥智鬥力啊。咁但係呢種父母咧又要留意，佢有陣時因為太過著重理性分析啊，所以佢冇乜情感表露啊，少啲啊，唔係好懂得。譬如我有個家長，佢即係五號人好 typical。佢就真係同小朋友咧，係甚至同佢配偶都係啊，即係佢好好理性啊！我一次叫佢話啊，你讚下你配偶咯，佢竟然讚就 good job。well done， 我吓系你老婆你隔 赞秘书咩？而家 系啦，因为佢觉得喂，我老婆真系做得好好、啊，所以佢好直接，佢真系唔系好 sense 到人哋情感方面，所以五号型有少少嘅咁，同埋五号型有啲特别咧，佢系比较节俭嘅。 哎呀，我又悭家精嚟噶， 系啊，即系佢觉得诶呢、這个世界资源都有限啦、啊，咁点解要咁浪费咧？咁所以咧，佢就有呢、這个。不过我觉得有一点你一定唔似嘅，因为咧五号型咧有阵时都会做旁观者，唔中意同小朋友玩嘅，即系相对系啦。咁、 哦、 我觉得呢方面阿小白你就一定唔系。咁不过当然讲啦，我哋成日讲型号咧系一个 general 去表达佢嗰啲特性，即系你可能每样都有少少似，但你一定要揾翻你 core 嗰样嘢啦。咁、呢个就五号型。所以咧五号我哋嘅 way out 系咩咧？啊，请呢啲父母咧唔好咁成日都做旁观者，冷眼旁观，要多啲参与同埋多啲表达你嘅内心感受俾小朋友知咁、 哦、我每一日咧差唔多讲200次 I love you 都 哇咁又好， 然后仲要佢同我讲翻 I love you 噶。 哇，咁好好啊！好多情感表达啊， 系啊，日日都系咁同佢讲噶吓。好啦，咁跟住六号型又点样嘅咧？ 六号咧就系、是、中性型，好谨慎嘅，所以六号型嘅人 中性型啊， 系啊，好有因为佢对世界冇乜安全感啊、哦，所以呢种人咧，即系呢种性格嘅人咧， 即缺乏安全感啊。 系啦，佢好得意嘅，譬如去一个地方去揾个，咦，逃生出路喺边咧？即系去酒店第一件事。 咦，咁咪好船头惊鬼，船尾惊贼。 系啊，所以咧对住六号型，如果佢唔健康咧，就会觉得即系佢系啦，或者佢谂多咗。我都有六号型嘅朋友，得一次同佢去旅行，佢就话、啊：你见唔见到后面有两个人跟住我哋啊？咁啊，我系咩？咁佢话系啊，见唔见佢哋不怀好意，一定想打劫我哋、啊。 因为我哋咁靓咁。 跟然后我话边个系啊？条街咁多人，所以我一定唔系心底里面一定唔系六号，因为佢真系好六号嗰啲咧就系咧。咁、我话咁最后都冇啊，即系话都冇打劫我哋。话梗系啦，因为我赖咗佢几日眼啊嘛，所以佢咪知惊咯。即系六号仔有个特性几得意就系、是，其实佢好。好咧，就佢会做好多准备功夫嘅，好，因为佢好有安全感，同埋好信服权威，好听话嘅啲人。咁、所以作为下属咧，上司系好中意呢啲下属噶。OK， 咁所以完美型嘅父母咧，即系佢哋都会系，佢会照顾小朋友咧，同二号仔差唔多。不过二号仔就乜都帮佢做，六号仔咧系不容有失嘅，即系咧好惊佢，哇！你食咗呢样嘢，你会唔会肚屙啊？即系好谨慎，好好、小心嘅。同埋凡事都已经咧，已经由可能幼稚已经谂到佢大学会点啊，谂即系佢容易杞人忧天嘅六号仔系。咁同埋因为佢追求稳定嘛，所以佢就唔会好冒险啊，各样各样咯。咁同埋六号仔， 我成日对个仔都系讲就话。食咗先啦， 系啊，咁就好啲，即系佢哋唔会好似你咁样啊，食咗先啦，佢哋会比较暗暗沉沉啦，因为好惊你有事啊嘛，惊你安全啊嘛，咁同埋六号仔，所以就要放手啦，好似你咁啊，食咗先算啦。 系啊，遇到嗰啲唔好食嗰啲嘢咧，都同阿仔，喂喂喂，试咗先啦，试咗先啦。 咁可能六号仔倾向就少啲，同埋即系要信任咯，我觉得六号仔因为太惊啊，即系所以有时佢惊得滞咧，其实。就会将佢觉得惊嘅系成为一个事实咯。 同埋我觉得咧，太过惊都有个唔好嘅问题，就系、是、始终爸爸妈妈嘅角色，每时每刻咧都系仔女嘅榜样嚟嘅。如果你样样嘢都惊咧，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仔女都会学咗爸爸妈妈，又系咩都惊咯。 冇咁大胆啦，即系样样都似 蛇龟咁样。 系啦，同埋成日都系匿喺小朋友咧，即系匿喺父母嘅荫庇底下咧，就唔能够独立成长。所以系啦，六号仔就最紧要系要放手啦，信任你嘅小朋友啦。 放手啊，每样嘢真系的而。一个有好同埋有唔好嘅方面啦吓、好去到七号型啦， 哇七号就得意啦，因为佢系一个咧好 happy 嘅人嘅，即系佢享乐啦，好活跃嘅，即系佢好中意玩嘅，佢觉得呢个唔系个谂法就系、是、啊人生太多苦，即系痛苦嘅嘢啦，咁 why not 我唔享受人生咧，活在当下，所以佢咧系会逃避痛苦嘅，佢咧系好交流广阔，好中意同人哋玩嘅，咁、但系咧、你叫佢好好掂好 deep down 好深层次，佢同四号仔好唔同，四号仔好中意掂啲好。 深层次的感受，所以痛苦他不会回避，但七号仔呢他会回避那些痛苦， 嗯， 那他很喜欢 freedom 的，就是很喜欢玩啊，很开朗啊，即是对自己又很宽容，对人家都是，所以很多朋友的基本上，那他最怕就是约束的，所以这一种的父母呢，即是好的话呢他就同小朋友去周围玩啦，但不好呢，他真的为了自己呢掉低咗小朋友，佢都自己去咗玩嘅， 系，哦，应该都系攞翻个平衡，系带埋小朋友出去玩。 系啦，同埋呢种父母，因为佢唔系掂得好 deep down 嘅小朋友，即系自己感受都唔掂得好深入啊嘛。咁所以佢有时咧，即系都会比较我哋讲紧表层次嗰种快乐。咁佢就未必好明白，如果佢咁啱遇到佢个小朋友系四号仔嘅，佢， 嗯， 就会明白哇，点解你成日都喊噶？点解你咁忧郁、咁多愁善感啊？因为对七号仔嘅父母嚟讲，我真系谂唔到点解你要咁负面啊、咁唔开心啊？咁佢就未必明白呢种咁深层次嘅感受咯，咁，所以喺七号仔嘅父母咧，我哋个 way out 就系、你可以追求你嘅 freedom， 玩得好开心，咁但系咧，你都有时都要认真嘅， 嗯， 即系唔好俾小朋友觉得哇，你即系好玩世不恭啊，咩都冇所谓，玩玩下就算咁样咯。 哦，咁啊，真系每样嘢都有好有唔好喎、啊。呢、這个享乐型听落去，梗系细路仔都觉得傻啦，系咪先？ 系啊， 因为我自己咧都有偏向享乐型，就系我会觉得教小朋友例如读书写字咧，我都希望用一个玩乐嘅方式嘅，例如教佢写中文，我都希望由象形文字开始嘛，教佢譬如只狗，你画咗只狗开始变啊变啊变啊，就变咗而家个狗字噶啦咁样，即系我都会偏向用呢一种嘅方式，一路玩一路俾佢学习。我因为我自己都好怕闷，我自己都会觉得你叫我夹硬记住个汉字嘅话，我都唔知点记，唯有用啲乐趣趣味去到引佢咁样咯。 系，所以其实又好好，又有呢一方面嘅优点啊吓，原来好。 八号啦， 八号咧就系叫做领袖型啦，一啲挑战者啦。咁呢一种类型嘅人咧，其实佢好追求公平啊，佢觉得呢个世界唔公平，所以咧就要自力更生啦。咁同埋佢几捍卫佢嘅利益嘅，同埋佢都几揽下属嘅，我哋讲紧，即系佢嗰种咧。如果你成日讲笑就系、是，好似啲黑社会大佬咁样咧，系啊，几有正义感嘅，好追求公平啦，好霸气， 好嘅领袖啦， 系啦，好行动型嘅，即系 leadership 嚟嘅。咁所以佢个渴望就系、是，佢要觉得公平咯，要成为强者咧 ，I'm strong 咯，同埋我要保护弱小咯。咁所以呢类型嘅父母咧，好犀利嘅，佢一定系保护家人嘅，即系你同佢你打尖，佢即刻第一个出嚟，好似保护小鸡咁样咧、 嗯。 即系你做咩打我尖啊？咁佢就唔可以容许人哋虾佢嘅小朋友嘅。 嗯， 因为另一种型号 都是强硬型 嚟嘅，所以佢系比较专制嘅。如果佢系，因为佢觉得样样都要听佢讲，佢比较服，即系佢要去你服从我嘅权威咯。所以呢种类型嘅父母咧，有个特性就系佢有机会系容易控制小朋友啊。咁、甚至乎会比较冲动啦，容易发嬲啦，激啲嘅。咁亦都会容易忽略小朋友嘅需要，因为佢好都系着重好目标导向嘅呢种。咁、所以咧，我哋就会鼓励呢一种类型嘅父母咧，你要放低控制嗰种欲望啊，翻多啲自由俾小朋友，咁咧就唔好下下都好似黏住佢条颈咁样咧，等佢呼吸唔到。 系啊，孩子都需要呼吸下先得嘅。 嗯嗯， 系啦，咁呢个就领袖型啦，或者我好中意挑战嘅咁样。 系， 如果面对住嗰啲可能天生出嚟懦弱少少嘅小朋友，可能真系辛苦啲啊。 系啊系啊，就会觉得做乜你咁蛇龟啊，即系唔似阿爸阿妈咁 strong 啊。 系啦， 咁就可能逼佢哋咁，但系因为人嘅性格其实真系都系天生噶嘛，咁你冇得逼一个九号仔转咗第二个型号嘅。咁当然我哋成日都讲会有改善的地方的咁样咯。 好，跟住最后一个咧，九号型格系点样咧？ 好啦，九号就是哇 peacemaker 嚟嘅，就是和平型嚟嘅，所以佢追求和平，即系会觉得喂，大家都忍忍让让啦，即系你好我好，大家好 yes man 嚟嘅。咁佢就所以佢就唔会中意同人哋起冲突，所以呢一种嘅人咧，其实人际关系都好好，同埋咧佢你叫佢即系同你嗌交咧，好难嗌得起嘅。咁但系亦都因为咁咧，佢要逃避冲突，所以佢可能另一半就觉得搞错，你呢度又走咗去啦，因为唔想同你嗌交， 太冧啦呢个人。 系啦，咁所以和平型嘅人嘅父母咧，佢好多嘢都冇所谓，甚至我哋成日都讲，可能有机会俾小朋友恰翻转头。 哎哟， 系啦，咁 必要时嘅尊严系攞翻出嚟嘅。 系啦，咁同埋因为佢对小朋友冇乜要求嘛，咁亦都会好似唔似三号仔，好有目标导向。九号仔相对咧，佢对小朋友咧就比较放松啦，冇乜所谓啦，好容易相处。咁但系亦都因为咁咧，佢冇乜定一个方向俾小朋友啊，即系唔会话啊，你将来条路可以点啦，佢冇乜 advice 俾小朋友。咁所以咧就我哋要鼓励九号型嘅父母咧，你唔好成日都咁冇所谓啦，你有翻啲主见，咁同埋有啲嘢咧，你要争取翻，要积极翻，即系唔好咁 hea 啊。 系 系啦，就系咁啦。 咁啊，积极翻啊！每一种嘅型格咧，都系有自己背后嘅一个叫做个性啦、特点啊，有好嘅，有唔好嘅。咁呢两个星期咧 ，Rainbow 同我哋讲咗啦，咁啊各位听众自己分析一下。 自己偏向哪一種的型號或者哪幾種的型號多一點呢，又可以聽回 Rainbow 呢就是一些的意見，如果是的時候有什麼地方要注意呢，就可以跟小朋友好好地相處啦，是不是、好，這兩個星期麻煩你 Rainbow， 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唔該曬小白啊，咁啊同我哋咧分享完呢一個嘅家長都有九型嘅唔同嘅性格啦。之後咧就請嚟另一個都好性格多樣嘅羅啟新，早晨， 早晨啊！ 啊，咁啊，今晚嘅港台電視三十一嘅選擇又多唔多樣咧？ 啊，多樣噶都嚇。咁咧，除咗你話即係睇下鏗鏘集之外咧，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呢一個日常八點半啊，呢樣嘢我又唔係好知喎、 啊。 原來咧，嗱香港已經咁細啦，原來有好多唔同嘅區咧，都有佢哋咧嗰啲居民獨自營運嘅社區部。 社區部、又唔係啲社區中心嗰啲啊？ 係啊，即係個社區部啊，即係報紙 啊、報紙啊，報 係啊， 區部 係啦。咁、原來咧，即係葵青區咧，呢個都幾得意啊！有一個叫葵青寶典， 個名咁搞笑嘅。 就是、葵花宝典就系， 但系实体版嚟噶， 啊系啊，咁佢哋喺区里边咧以民生主题做内容，咁啊创办呢个社区部啦，咁、希望咧连结啲居民、咁啊到底点样营运咧，咁就可以睇睇佢啦。 系哇，好难得依家仲有人啊肯大家集资嚟到出一啲实体嘢，最多系网上嘅啫。 系啊，咁样。咁好啦，咁去到咧呢一个九点半咧，我的土著邻居咧，今日就几得意啦 吓。去到边咧？佢哋 系啦，咁咧佢哋咧就依然就喺呢一个南米比亚啦。咁但系今次咧就有个婆婆嚟探佢哋。 由边度去啊？英国啊？ 由英国啊？嗰个嘅婆婆咧，佢先咧嚟探佢。咁啊，婆婆好叻嘅，一去到咧就同当地咧89岁高龄嘅 Rohandi 咧就做咗老友啊。 即系嗰、那个土著嘅族长咁制噶咯，系咪？ 啊，即系有啲好受尊崇嘅老人家， 即系德高望重嗰个。 冇错啦，咁佢哋喺倾偈嘅 时候，好嘢啊！佢入庙拜神啊，知道、知道去到人哋地方，梗系要拜护人哋最高长老先啦。 不过佢哋咧，佢啲剪接都好犀利噶。 点啊？ 即系有翻译噶嘛？但你睇嘅时候咧，即系大家都讲紧大家嘅说话咧，而啲表情咧，都系好诧异咁咧，剪走晒啲翻译嘅，好似咧系两个咧系识听对方讲嘢咁嘅。 咁因为如果睇我哋个港台电视三十一，应该系纯配晒啲对白噶啦嘛。 系啊， 讲广东话。 咁啊，跟住咧就阿 Rohandi 咧就发现吓、一倾开偈嘅时候，乜原来你哋英国人有啲老人家系送咗去老人院噶。即係佢好驚訝， 好詫異 咁。係啊，因為咧喺當地咧，大家都會咧奉養自己老人家咧，好尊重佢哋㗎。 到安老咁樣。 係啦，咁啊 Mark 咧呢個男人咧就佢自己做燒焊工啊，但係佢今次咧就跟隨住呢個8岁嘅即係土著嘅小朋友咧Katumbo 啊，去打獵啊！咁發覺呢、這個哇，係好犀利喎！ 咁啊，呢、這個細蚊仔， 呢細蚊仔咧已經係好獨立啦。咁啊，反而咧自己咧連屋企嘅女咧沖茶咧都驚佢辣親啊咁樣。 哦，即係太多保護啦。 係啊，咁、另外咧就又發現一樣嘢咧，就係佢哋當地人咧，夜媽媽咧整整雞咧冇嗌嗰聲，你就生咗個 B 出嚟喎。 咩意思啊？ 即系生 B B 唔， 即系佢哋生得好舒服啊？定 唔系生得好舒服？因为佢哋嘅族咧就系话 唔准嗌， 要忍住唔准嗌。 哇！即系我哋平时睇戏嗰啲狗仔式，即系嗰啲都唔俾咯。 呢啲可能咧可能喺野外好重要嘅，你知唔知你会 引咗啲野兽翻嚟 啊？野兽啊，翻嚟噶嘛，系咪先？ 哎哟， 系咯，咁样咯。咁但系咧， 好劲啊！佢父女 英国嗰啲片咧， 嗰 啲女人生仔就嗌到鬼脸咁咧，佢 相映成趣啊！ 好奇怪喎、 呢啲留翻今晚睇啦。多谢 Cousi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港区国安法草案说明指出，香港要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会下设秘书处，由秘书长领导，由特首提名，中央任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表示，秘书长会由香港人出任，而跟进同联系事务。至于委员会要设立由中央指派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谭耀宗说，顾问角色是作为一个沟通桥梁，不认同是太上皇，而有关顾问来自中央，掌握的情报和资讯会更全面。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前日结束，星期日将在一连三日开会。谭耀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议程暂时未有显示会审议港区国安法草案，到时会否通过法案要视乎委员长会议的决定。北京过去一日再多九宗本地确诊新型肺炎病例，是当地疫情持续九日以来的最少。当地新增两宗疑似病例和五名无症状感染者，河北本土亦都新增两人确诊，都同北京的病例有关。北京由今个月十一号至寻日，累计增加236宗病例，全部仍在医院留医。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专家吴浩认为，北京疫情将会进入平稳期，每日新增确诊的人数维持是一定数字，但并不意味没有新增病例出现，而是前期做的一些病毒检测结果逐步出炉，发病的人数会维持并且持续一段时间。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过去一日新增的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再创新高，有183,020人感染。根据世卫数据，来自北美和南美的新增病例最多，有超过116,000人确诊，全球累积超过870,000人感染，46,000多人死亡。巴西卫生部公布，当地过去一日再多17,000多人确诊，641人死亡，累计病例有超过1,080,000宗，超过50,000人死亡，数字仅次于美国。普京话，假如公投通过修宪，他不排除再选总统。普京接受电视频道访问时话，假如修宪公投不获通过，根据经验，官员在一至两年之后会开始将视线转移到寻找继任人方面。他呼吁官员不应忽略正常工作。他说修宪绝对正确，因为现行宪法是在特殊时期通过，目前国内政局稳定，但仍有包括主权在内的问题要处理。普京今年初提出修宪，国家杜马已读修宪草案时加入允许现任总统再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的内容，引起外界关注，因为按目前的宪法，普京到时是无法参选。草案先后获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和地方议会通过，亦得到宪法法院的合宪确认。根据普京签署的命令，俄罗斯将于下个月1号就修宪草案举行全民投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天晴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但本周中期风势较大，骤雨稍为增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16点，跌123点，总成交金额87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78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0.6，升2毫；阿里巴巴215.2，跌3.8。美团点评173.2，跌8毫；友邦保险73.25，升1.45；康宁洁瑞制药17.62，升2毫；中芯国际23.5，升5.5；中国平安78.9，跌2.5；建设银行6.2，跌6仙。 京东集团229蚊，跌4.4；中兴通讯25.7，系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66.91，瑞士法郎0.952，加元1.361，人民币7.079，英镑对美元1.237，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84，新西兰元对美元0.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2,505点，升26点。港金现价报16,21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19美元，卖出1,754.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翻龙翔道啦。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翻荃湾，近住蒲岗村道一带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咁西隧嘅九龙入口啦，就车多少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翻湾仔方向，跟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国际金融中心；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菲林明道对出；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跟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山道。咁喺九龙啦，龙长道去观塘，龙尾去到龙盘苑；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一带咧就慢车。喺新界方面啦，大网仔路来回方向，近住爱月楼一段咧就挤塞；屯门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车，排到去青龙头对出；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反方向，大埔公路入翻去上水啦，近住连城广场一带咧就车多，可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魏俊文凭俾我一个认可嘅资历，等我可以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读完魏俊文凭课程，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五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仲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别课程。 想睇资料同报名，2020年7月20号或之前，上 yj.edu.hk 睇下啦。 魏俊文凭而家接受报名啦。 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 人人都话我音乐情人郑子成阴谋多， 咁你把声真系好奸啊嘛， 所以话你幼稚咯。唔通我做好人送礼物俾听众，又要话过你知咩？ 你真系有礼物送？ 啲礼物啊，我惊你攞唔晒啊！ 各位想玩游戏赢奖品嘅二台听众，逢星期一就要留意二台有礼港铁礼让运动啦。 今期有礼节目系我郑子成。音乐情人， 二台六月新一分，凌子维和你寻开心。 咦，子维，好烦恼咁，要唔要帮下你啊？ 好啊，其实咧，我做师兄祠堂嘅时候咧，就好 hyper， 好中意玩啦、啊。但我做星期日嘅生活进行式又好静态、啊，我觉得自己嘅定位好唔清晰啊。 哦，好易解决啫。嗱，记住你呢啲咧叫做全方位。 哇，前辈真系前辈，劲啊！ 咁啊，唔好咁讲，解决到问题咪得咯。啊，快啲录完好走啦，你霸住间录音室好耐噶啦，系咪？我一出手就搞掂，早啲问我嘛。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识拣啊啲同事啊， 系啊， 识拣啊，拣个贵嘅嚟同佢， 冇错， 嚟同佢抬轿啊，啊难得咧，阿情人咧、真系真系大情人啊，大好人啊吓，啊咁啊，阿子维。啊、要还啊！提示好啦，翻翻嚟晨光第一线，诶呢度咧就都系个个都系大好人嚟嘅，有好嘢咧就会同大家公诸同好嘅。嚟到我哋嘅我的享乐时代咧，今日由边一位同大家分享咧？ 系我啊， 系芭比林慧， 冇错啦。今日咧都系想同大家讲咧最近添置嘅一个新玩具。玩具咧，我觉得大人同细路咧都啱玩。 我开始咧有啲捉到脑咧，就阿芭比咧通常讲得嘅嗰啲俾小朋友嘅玩具啊，玩嘅嘢啊，买俾佢嘅嘢啊，其实系附带要佢做功课嘅，即系你以为。你听妈咪买咗啲咩新玩具翻嚟玩玩下，跟住冇两句就，其实又系暗中要你学生字啊， 系啊， 要你练嘢啊， 读好啲英文啊，读下数学 啊。你以為佢真係俾你玩啊？ 之前嗰、那個咩串字啊，咩 Phoenix 嗰個啊 ，Phoenix 啊， 係啊， 已經係玩咗一次啊，今次有咩玩？ 拼音。 今次呢個咧就係教常識。 嗱，係咪啊？佢冇一個係純玩噶。 但係呢一個咧都唔難嘅，因為咧 虎媽要披住羊皮嘅虎媽。 你以為我係羊啊？ 好單純好多喎，原來。 其實都是要学嘢嘅， 好听下点 啦，好啦， 系啦，今次呢一个咧系制作手工拣，即系整番拣嘅玩具嚟嘅， 可唔可以执噶？ 可唔可以 执落地？唔使啦，大人帮佢执， 系啦， 细路仔唔好执啊，系啊， 哦，咁啊嗱，因为点解咧？嗱，所谓教常识咧，就系因为你知啦，疫情以来大家成日都讲嘅就系要勤洗手啊嘛，咁啊自己整嘅番碱咧，因为小朋友其实对于嗰种自己中意自己落手做嘅感觉咧，系好强烈嘅， 玩嘛上边， 系啊，咁啊如果自己亲手去制作一样嘢咧，嗰、那个记得去洗手嘅记性。应该会强啲嘅， 即系加强佢个洗手意识。 系啊系啊，咁同埋咧，其实亦都几容易去制作嘅。其实我自己参与过之后咧，我觉得同整啫喱糖系冇乜分别嘅，因为咧 唔好摆入口啊。 但系就千祈唔可以食啦，当然。咁因为咧，适逢咁啱线，就呢排都成日搜罗啲玩具翻去俾佢解闷啦。你知啦，啲幼稚园 K one K two 嗰啲系冇咩做噶嘛，喺屋企。 佢依然坚持嗰啲系玩具，系啦。其实 系 教学，其实系教学软件。 workshop 系啊， 喂，咁因为坊间都好多呢啲整番拣嘅 workshop 嘅，真系，咁你自己用几十蚊啦，又可以大人同细路一齐，即系增进下嗰啲亲子时间，咁我觉得都几好玩，因为我自己未试过整番拣嘅。 你意思即系用几十蚊就买啲材料，就喺屋企变 workshop 啊？ 系啊，因为 唔使去跟人哋。交几嚿水至到成千银， 因为咧嗰个嘅成个套装咧系几十蚊嘅啫，咁、而佢咧就可以都整到好多次嘅， 系咪啊？ 因为佢本身入边咧就包括咗一包咧叫做造机肥皂个造基本嘅机，咁呢一个咧其实系攞嚟整番碱嘅，其实佢个原理系啦、有碱性啦，咁佢其实咧嚿嚿好似啲水晶，好似啲白水晶咁样嘅，细细嚿磨磨地沙，佢未开稀之前系有少少磨沙，好似有啲粉状咁样咧，其实类似番碱，不过就好似一嚿透明嘅番碱，又唔系好硬身嘅。 点啊？即系究竟系粉状定系番碱？ 佢系嗱，应该咁讲，佢一嚿 好大 一嚿嚿嘅细细嚿，但系佢 有 几细 啊个 size？ 大概两寸 手指， 一只手指公咁上下咯。 咁 因为佢有大有细嘅，系啦，即系佢系不规则形状。 然之后一包咁样， 一包咁就有好大袋。 哇！咁佢毒品咁样。 咁又唔似， 我哋都系睇平时警方 嘅实物啦。 佢搜出嚟， 搜出嚟啊，搜出嚟，警方搜出嚟 嘅啫。我冇见过毒品嘅实物， 我都系睇警讯啫。 系啊，搜出嚟。 咁又OK 嘅，咁有好多嘢都系咁上一样噶啦。 不过咧，即系讲到整番碱咧，即系激起咗小弟一个儿时嘅回忆啊，就系咧上 cam 嘅时候，即系化学堂嘅时候咧， 南饭八饭 系啦，中二啊，中三嘅时候咪会大家喺度肥皂铺，系啊，咁啊，大家 整制作番碱 有。 喎，佢會教你㗎嘛。 阿歐講過應該係你做番簡嗰類啦，但係彭仔講嗰啲咧就再遠古啲咧，係整crystal 咯，即係藍帆白帆一將佢溶液 結晶體啊，係 啊，係 啊，咁樣幾得意啊！呢一個 我兩個實驗都冇做過。 果然，所以你就要買啲器具翻 自己整下手工下啦。咁 OK， 咁佢其實成個 package 包咗頭先講嗰樣嘢啦，造機啦，有金油啦，有香料啦，有色素啦，同埋有個帽嘅。系啦，咁仲有一个细细嘅量杯，就方便你即系度翻到底要摆几多个份量嘅嘢啦。咁、咁其实佢有晒说明书嘅，跟步骤去做。 系 咁咧，我嗰日 说明书系 中文嘅，中文嘅 繁简字都有。 系啊，但系就冇英文嘅说明书啊。今次咁我觉得几好玩嘅就系，因为其实真系好方便。你只需要咧，即系首先开稀咗佢嗰个造机啦，即系溶咗变咗做水先。跟住之後咧，咁啊 用凍水開， 用凍水開，係啦，用凍水開， 凍水開都用啊， 係啊， 蜜糖都係得啦，蜜糖。 唔係，其實咧，因為佢用， 我哋都係讀文科，其實我唔係好識嘅，我都即係Barbie講個說明書，我就跟住做係啦，咁樣係啦。 嗱，因為我想講咧，就係用凍水開嗰個造機，但係你喺個杯出邊係要浸一碗熱水嘅，所以其實咧，阿彭仔嗰個疑問係啱嘅，係真係要用熱力去助溶佢嘅， 助溶 係啦。咁然後咧，攪勻之後咧，你就可以落金油啦。咁香精，我覺得咧就睇你自己中意落就落。唔落就唔落啦，因为其实你本身嗰杯嘢都冇乜味道嘅，即系唔会话有怪味，你需要去落香精辟味。因为啲人如果唔中意香料咧，就可以唔落嘅。色素都系一样啦，如果你中意有颜色，你咪整有颜色咯。如果你唔中意，我觉得亦都可以整透明嘅。咁然后咧，你落完之后咧，就其实加晒嗰一扎嘢咧，就等佢冷却。咁因為佢有個帽噶嘛，咁我嗰日咧就買翻嚟嘅時候，我就買咗啲比較小朋友中意嘅帽啦， 星星、月亮、太陽嗰啲 啦。我買咗恐龍同埋海洋生物啊。 sorry， 我勾曬，我自己勾曬， 我都以為嗰啲比較簡單， 我以為嗰啲點不知原來恐龍啊， 恐龍啊，仲有咩龍啊？請問， 我唔識分嗰啲龍。 哇， 總之就因為咧，恐龍 男仔就話用恐龍帽啫， 女仔用咩好咧？嗬， 女仔嘅花花啊，深深啊，咁樣。 蝴蝶结啊，嗰啲咁，喂， 估唔到阿妈整一只龙虾俾你，鬼咁多竹数， 八爪鱼啊， 海胆啊，得唔得？ 海胆啊！ 喂，我想试下买个海胆帽啊！你咁讲， 喂，如果海胆咪成个咩新冠肺炎病毒咁样？ 你有冇谂过嗰嚿番茄整咗出嚟系吉手啊？大 佬，咁冇啦，佢平面嚟嘅啫。 好啦， 唔系啊，我买嗰个系立体帽嚟噶，所以佢整完出嚟系成只可以企喺度噶。系啊，呢个都系点解我唔买嗰啲花花心心嘅原因，因为我唔想就咁企，即系摆喺度放平。 哇，咁洗洗下只恐龙条尾咪甩咗？ 系啊。 咁都係勤洗手，勤洗手先做得到嘅。 或者冇咗個頭咁樣 咯。咁我想知道嗰個冷卻嘅過程要等幾耐啊？ 我嗰日就等咗兩個鐘。其實咧，我覺得係唔使等咁耐㗎。佢應該大概半個鐘左右已經會硬。但係咧，我成日都好驚啲嘢咧唔瓊。 你得閒睇下佢啊？ 同埋唔係啊，我係冇理到佢啊，所以我擺咗兩個鐘頭我先拎出嚟。咁我亦都就咁室温咯，我又唔會話特登加速佢。有啲人會擺雪櫃雪下佢㗎嘛。咁我又覺得好似唔係。几好啦，摆个番碱喺雪柜咁样，咁就由得佢自己冷却咯。 擎擎到啊，咁 擎到， 擎到，使唔使落啲盐落去先擎得到啊？ 点解盐擎啊？ 搞下嘅啫，谂住参与唔到，参与唔到做番碱嘅过程，参与唔到做番碱。 冷笑话啊 ，O 已经令到楼上 office 嘅盐擎擎咗喺度。 sorry， 反晒白眼 啊！搞下嘅啫，谂住星期一俾大家多啲， 喐唔到啊，佢已经 多啲 喐都喐唔到。 哎呀 ，sorry。 咁我想问下呢个过程，小朋友学到啲咩啊？ 勤洗手，勤洗手同埋勤洗手咯。 即系佢整完之后得闲就走，成日走去厕所揾， 就会好想揾啲番碱嚟玩啊，就会洗手咯。 系啊，好，都系一个好嘅学习啊。 苏醒，推开窗看看风景，混乱日子不见踪影，鸟语花香呼应，阻止黑暗得逞。始终相信恶梦会过，健康与和平。 不必依靠偶然性。爱占爱人，连人可以一拼，活化我心境。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内行够不服，生活在劫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天给我贫病困苦，笑着去吃苦，没怨恨谁人好。归队，必须将斗志高举。但愿上天给我应许，眷顾身边的爱侣，巴不得吻这张嘴。即将一切会成过去，幸福悄悄伴随，此刻身处过程里。怕了难挨，是不撤不退，习气再争取。So I say I love you， 只有内恨够不枯，生活在艰难里，心灵从未给玷污，即使要蒙着我嘴，我亦可高呼，全凭爱令我坚持，还有你悉心照顾。从未给玷污，天给我磨练也好，我未敢辜负，谁要被怀疑被估。 You may say I love you， 都变了甜品似苦，巧妙地化掉这点苦，即使要蒙着我嘴，更大声欢呼，全凭我 嚟自姜涛嘅《蒙着嘴说爱你》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喺电话旁边有 Phyllis 嘅，早晨你好， 早晨 你好，早晨， 系欢迎你，晨光 Morning Call， 大家好啊，系啊，你哋好， 你好，仲有阿 O 啦，小白啦， 系啊 ，O 小白 ，Barbie 好，咁啊，阿 Phyllis 咧，今朝呢个电话啊，好似话想向啲医护人员讲多谢啊，定系点样啊？ 是啊，其实是想同好多人讲多谢的，不过我知时间有限啦。咁因为我二月中嘅时候呢就确诊咗我係有子宫颈癌嘅。咁亦都係即係个期数都唔係少啦，三期 B 同埋扩散咗啦。咁就即係初初係驚自己医唔到㗎啦，同埋諗住可能死期不远啦咁啦。咁但係呢三个月嚟呢就经历咗好密集嘅治疗啦。咁因为我都係帮即系呢个点讲唔系帮诊，系呢个政府医院就伊利沙伯医院去治疗我嘅，系啦。咁我好多谢 佢哋牛座嘅所有肿瘤科嘅医生啦、化疗啊，佢哋护士啊，同埋做电疗嘅技术人员咁样咯。咁即系其实呢几个月系经历咗好似一个重生嘅过程啊。咁同埋亦都好多朋友咧喺呢段时间多即系多多咁样帮忙啦、照顾我啦、送啲嘢俾我食啦，令到我即系突然之间瘦得好紧要，亦都升翻磅啊，咁令到我有翻口胃口啊，亦都有人帮我做气功啊，好多形形色色嘅治疗咁样样啦，咁我好感激佢哋啦。 系咁啊，嚟紧嘅日子应该都会有一段时间系需要继续治疗啊，系咪咧？ 我治疗其实就暂时嚟讲都完咗，我而家已经开始睇中医噶啦，不过。我主要係啊，都要護理翻啦，因為都你知化療其實都有好多 side effect 嘅， 好大嘅傷害嘅都 係。係啊係啊，但係其實我今次主要打電話嚟，除咗多謝我啲朋友咧，喺呢個治療同埋經歷呢幾個月癌症嘅期間咧，有好深嘅感受咯。即係我見到有好多病人咧，即係喺我側邊做化療，佢哋嗰啲情緒都好差噶。其實我覺得嗰個正面嘅心態好緊要咯，即係話你點樣樣。你都要面对的了，那为什么你不正面都要面对呢？是很辛苦，可能打到整手都是针窿的，又或者做完化疗电疗又会肚屙啊，又会呕啊，这样样。咁但係如果你唔勇敢啲咧，咁嗰個日子係好難過嘅咯。 係，心態好重要啊！嗬。 係啊係啊，心態好緊要，好彩我有信仰，咁都好感謝呢個上天派咗好多天使嚟幫我。 加油啊！ 覺得好多小天使圍住你咧。 冇錯冇錯，你哋都係。 我哋都係啊！ 至少都有聽 啊！我以為自己係魔鬼。 佢都唔係小天使，佢大天使係啦。系啦，辈分比较高啲。 我都好认同阿 Phyllis 讲啊，即系喺咩环境啦、咩状况底下咧，一个人嗰个心态真系好影响你嘅未来嘅吓、以至到自己嗰个嘅条命水咧，有阵时都系即系心态咧都好决定性嘅。咁所以我哋几时都系抱有一个乐观啦、正面嘅心态， 正能量啦， 系啊，点都系好过噶吓。 系难关总会过嘅。今个早上咧拣嚟一首作品咧，你应该好喜欢。Sammy 郑秀文的作品，歌名叫什么名 字？上帝早已为你预备。 是，那么 Phyllis，祝福你身体健康。 多谢大家。 永远都这么开心。 多谢。 好呢，加油啊，拜拜。 拜拜。 就算我看得 到世间的财宝，但你却说要我知道是永生的道路。是我在罪人时，你赐我中宝。就算我可得到今生的自豪，但你却说要我知道别为因此而烦恼，在绝望里投诉，只要仰望住，哪怕会迷路，上帝早已预备，我不相信运气，即使风光明媚，但却不是你预期，上帝。 然咧上帝已经有晒预备嘅话，咁啊交俾佢咯。咁啊，我哋自己嘅心情啊，当然要系 keep 住好啦，系咪？听日再见。